佢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周末同下星期初骤雨减少，间中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83点，跌140点，成交金额22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7点，跌咗3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时代中国控股14.66跌咗1.32。吉利汽车18.28跌5.4，中国铁塔2.15升5仙，中国平安94.25跌2毫，腾讯控股393.2跌2.4，富士康集团1.84升4.3，建设银行7.6跌咗1毫，中国移动75.55跌咗4.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23。瑞士法郎7.765，澳元5.629，加元5.876，新西兰元5.269，欧元8.8612，每百日元对港元7.0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1。日经平均指数报22,163点，跌咗114点。港金现价报11,930蚊，跌咗3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2.04美元。卖出1,272.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较早前将军澳道方向将军澳啦，咁就系将军澳道方向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而家车龙散紧啊，排队电话机楼，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盈路方向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清水湾道碧谷落斜西贡，咁就系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复活节有音乐蛋， 星期日晚上9点至12点。 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 2000零歌再重聚。 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快乐。 2020年12月1日起，免费电视广播会全面数码化，都市5条模拟频道会终止广播。用紧模拟电视机嘅观众唔使惊，仲有1年几嘅时间准备，只要装个机顶盒。或者换数码电视就可以继续睇免费电视节目啦！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下年12月1日开始啦，查询可以打36555618。 爱的森林安全篇， 最爱的森林是多么哎呀，边条树枝棘亲我？ 哎呀，啲人真系冇审美啦，就好似办公室啲花露咁乱咁劈啊，棘亲人噶嘛！ 最爱的森林是多么哎呀！ 咪咯，办公室啊，一定要保持光线充足，咁先开到工噶嘛。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办公室旧舒适，员工表现至出色，我系杨思琪。 如咁啊，等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咧就系桂花田，我结咗婚嘅，老公叫阿华，仲有两个仔女嘅。 唉，好失望啊！我仲以为揾到同类笋盘添。仲有冇得拣啊？ 哦，有噶，我系黄耀祖，我有只狗咧叫摩尼公主嘅。 你系我师兄嚟噶，读演艺噶嘛，我崇拜你 OK 噶啦。 哦 ，OK， 咁你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哦，我啊，我青春啦、活力啦、魅力过人、骁勇可攻啊！ 等等先，等先， 监制你揾个咩人翻嚟开麦啊？ 点解可以仲夸张过我哋噶？ 唔系啊，我好中意听风骚快活人噶，一个礼拜听足七日噶。 呢句咪讲大话咯。 哎呀，唔系话早早，我哋可以上网重温听风骚噶，叻仔，插得好。桂花田、 黄耀祖， 还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黄耀祖，早晨啊，何远东，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何远东， 早晨啊，黄耀祖，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咁多位听众， 系啊， 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84%。 好啊，我哋有个好帮手， 系啊， 多谢你。 你真系好中意报天气嘅系嘛？ 系啊， 我想讲咧，我开头咧入嚟做嗰阵时咧，即系去电台度做，就算只不过系嘉宾主持嗰阵时咧。我都系好中意报天气，我觉得你唔报天气，冇报过天气，你唔算系一个节目主持人。 系啊，你好似冇做过任何嘢，唔系因为报天气咧，即系日常生活真系做唔到噶嘛。 系， 咁你成，我唔知你有冇咧。我细细个已经模仿呢啲噶啦，我会跟住嗰个收音机嗰啲 啊， 即系广播员咧，我会跟住佢讲嘢噶。 我都有嘅，但我就唔系跟住收音机嘅广播员。 你系报住跟住嗰个 报新闻，唔系报新闻。自从报新闻咧，有咗呢个字幕嘅时候。然后咧，硬系咧，好想跟佢讲一次，因为觉得咧呢一个嘅工作咧，系唔系人人都可以做嘅，好权威。 仲有佢哋个通啊，即系个新闻通咧，唔系平时我哋咁样讲嘢嗰啲噶嘛，即系佢哋好严肃嘅，既严肃咧，但系又好听，好温柔噶。 嗱，但系我知道咧，唔系每一个新闻报道员佢哋把声本身系咁噶。我 识 过一个朋友， 系咩？ 女仔嚟嘅，我识佢嗰阵时咧，佢不嬲讲嘢咧，即系最特色咧就系好高音嘅，即系一到叫做是激动咧， 难听啲，难听啲， 排气 攰噶。 一报到新闻的时候咧，25度气温，相对湿度84%， 系要再低啲添啊！佢哋系有人教佢哋点样讲嘢，要用呢一把声，先至俾人哋个感觉觉得佢哋好权威啊！ 我成日都叫啲我两个细路咧，我话喂，跟下人哋讲下新闻啊，即系读下嗰个通啊，嗰个语调啊，即系等点样令人咧有个说服感，同埋听得顺耳啊，咁样 啊， 系我谂系有说服力咯，即系嗰个声音又唔可以。太过高亢啦，令到人哋觉得话做咩今日好热咩？ 要嗰种持平嘅感觉啊！ 系啦，咁跟住咧，仲要系咧，即系讲完之后咧，嗰个尾音咧，新闻报道完毕。 系 啊，系啊， 好正噶个感觉。 你哋死心啦！我估我哋三个呢世都做唔到新闻报道员噶啦。 虽然我哋做唔到新闻报道员，但我哋可以讲新闻啊嘛。 系啊，嗱呢一单咧，即系我估应该都有排讲噶啦。琴日我哋都有讲啦，即系，哎，出轨事件啦，系啦。但系咧，即系其实引申出嚟嘅问题咧都好多噶。咁当然琴日咧，即系有唔同嘅故事主角啦，都话讲咗啲嘢啦。 系 我自己对于阿马明嘅讲法咧，真心偶像，真心偶像。一个男人啊，点解成日会被人哋讲佢话系笋盘？你就会明点解 系 嗰种男人 系嗰、 大方 系 为件事嗰件事即系哇真系好犀利 系不得了 啊不得了啊真系你个朋友得啊 系啊所以小马你加油啊小马 系啊加油啊加油啊吓 系啦不过即系就因为嗰件事咧就引申咗好多咧唔同业界咧就走出嚟讲咗啲嘢 系啊嗱咁讲紧嘅咧有好多人都会讲嗰个车 cam 啊 系 车 cam 咧其实即系琴日我哋都有讲少少啦即系话我都有见过咧市入边咧，佢哋有装车 cam 啦，而个车 cam 咧唔系影住车外面，系影住车里面 嘅。系啦，咁啊，仲会咧，啲市民咧唔会话，哎呀，做咩你装我？冇嘅，一定咧上车，除非你唔识字嘅啫，但唔识字都可以识睇图嘅，因为佢系一个黄色底黑色嘅字咧，咁就话俾听，嗱，车里面咧系装咗有闭路电视嘅，咁咧就会影住大家嘅，咁就算系车外面咧都会贴咗一个好大嘅 label 噶嘛。 系啊，车外面我唔知，我冇见到喎。 有啊有啊， 一定有，你肯定。 我 真心我唔觉得每一格都有贴，因为今日咧个报道就系讲啦，原来香港而家咧有大约啊吓18000架嘅的士，大约有7000至8000架咧系装咗呢个闭路电视，而拍到嘅短片咧就由司机或者系车主保管嘅。 系 咁究竟系咪咁多架车个车外面有粘到张纸，我入边会拍低你咧？ 嘅黄色底跟住 唔系， 我真系有一个好大嘅疑问。 我见过系有啲人系自制嘅，有一条即系纸条咁样就贴咗喺个玻璃窗度咯。 就唔系好似 应该未系 official 嘅系咪啊？ 嗱，我唔知啊，我见到有，但系就算系佢有啦。你可以你话我唔想俾人哋拍低，我唔知你条片会点用。 系 啊，我就算我咩都冇做，我一个人搭的士啫，系咪先？ 我都唔想俾你， 我撩牙唔想俾你见到啊嘛，可能系咪先？我捽鼻唔想俾你见到啊嘛，系咪？但系有冇得同佢讲？你可唔可以 咁样？ 唔可以拍入边，可唔可以啊？嗱，今日咧就引申咗好多咁样嘅讨论出嚟啊！因为咧，首先咧就有我哋讲下的士嘅业界先啦。啲唔同嘅业界，佢即系佢哋自己嘅工会啊，都走咗出嚟，首先就讲。今次如果即系外泄咗呢一条片咧，系佢哋业界嘅话咧，佢哋系有工会称呼佢哋系败类， 系 因为唔应该将乘客嘅片段你录影咗之后咧攞去卖又好啊，我哋都唔知啦吓，攞去卖定系上传分享， 系 佢话咧即系真系有、哦，有阵时咧的而且确系有一啲嘅乘客，尤其是可能喺兰桂坊啊即之类嘅地方 饮完酒啊，跟住就大家系 开心心 啦，通常都系男男女女噶啦。咁上车之后咧，就又系好开心咁时候，就做啲好开心嘅事情。 系啦，咁跟住咧， 全程拍住噶咯，又 拍住嗱、拍住一件事啦。拍完之后咧，因为而家嗰段片系由个司机拥有啊嘛，佢哋工会咧亦都有讲到的，而且确有啲嘅害群之马系将呢啲片同其他嘅司机去分享嘅。 系啦， 即系嗰件事已经唔系你私人嘅事，或者唔系你控制嘅范围，因为已经有。分享開心 share 呢件事出現啦， 其實真係應該要有監管同埋有規矩咧，即係規例咧，即係究竟嗰條片究竟係點樣咧？即係點樣處理啊？ 係、 其實過往咧都有發生過依啲即係傳依啲片段又好啊，相片又好啊，即係都話俾你聽話，喂，其實咧你要睇下嗰條片個版權係邊個噶嘛？ 而家個版 圖咧， 係啊， 即係我哋喺嗰啲社交平台嗰度咧，佢都會話俾你聽，啊，依張圖係咪你自己？ 系嚟自边度嘅呢一张相？个 credit 俾边个嘅？ 即系早排其实都已经讲过呢啲噶啦。咁其实呢条片就更加喂个当事人。即系冇话我话你可以 share 俾人。 喂，但系咁样，琴日咧，即系全城空洞都讲紧呢啲嘢啦。咁咧，我都听到咧喺个街市里面，咁咧一间卖冻肉铺咧，里面都议论纷纷，嗰啲员工 系 好啊。 其实全香港冇人唔系讨论紧嘅。 又真系啊，阿荣荣都翻嚟话，佢啲同学堆咧都一齐喺度讲咁啊。咁咧有个叔叔咧，佢有个意见咯，佢话喂，其实又唔系、啊。架车我就摆咗喺度，话到明话俾你听，我有呢个 CCTV。 嗱，话有冇话到明系第一个我有 question mark 嘅？ 哦 ，OK， 咁 系咪即系个个都有话到明啊？嗱，呢一点系已经需要讨论噶啦。 咁、都系啊，当然 你 话 到明系咪就可以俾你拍？因为呢个而家唔系有一个咁样嘅法例响度噶嘛，即 系 你系司机可以拍啊嘛。 系啊，咁咧跟住咧，佢又有个意见就话啊，好啦，当架车啊，真系话到明话，我贴咗喺度有 CCTV， 但系你可能你饮到醉醺醺，你冇遗嘢啫。咁啊，咁举个例咁啊，咁跟住。佢话系你自己自愿走上架车度俾我影嘅，咁关我咩事啊？咁样 咁我第一句会答嘅就系，其实我平时拍嘢系收钱嘅，咁样咁系我坐架的士唔使俾钱啦，咁样。 其实佢又讲又好似冇道理。 我冷静啲谂，我又觉得，咦，其实佢翻前讲呢个又啱嘅。 唔系啊，即系我叔叔讲，我翻译翻佢。 咁我真系我走入去架的士， 你架 车 度你俾我影 之后， 系咪先？ 系，但系你唔装咁样，你又点会影到我啊？ 嗱，因为有 咁样系真有。 有拗叫 啊！ 因为咧，而家嘅业界咧就有人咁样讲啊，即系觉得，譬如今次咧就外泄咗呢一条片啦，就有司机嘅组织咧就认为啊，工会啊，认为咁样咧系绝对错误嘅，甚至觉得呢一个司机咧应该要受到法律嘅制裁，以警效尤啊！即系呢个佢觉得系行业里面嘅歪风嚟嘅，因为要谂翻点解有咁多嘅司机会喺车里面装咗 cam 咧？佢哋就系话有阵时系会担心啊，嗰啲找族啊有问题啊嗰样嘢，所以。先至裝 cam 啫，喂呢件事咁樣，你將呢啲片同人哋自己有分享咁樣啦，朋友 brother group 分享都好，呢、這個其實同你裝 cam 嘅原意已經唔一樣噶啦， 係啊，已經違背曬噶呢樣嘢。咁但係可唔可以咁樣啊？嗱，其實佢一來就擔心即係有拗撬啦，二來擔心自己個人安全，因為架車得佢一個，咁即係後面乘客你真係可能分分鐘打劫噶嘛？呢啲事情都成日都有發生啊嘛。咁可唔可以個 cam 嗰個鏡頭？ 净系咁样借影住嗰个司机位啊。 即系影住个司机， 咁你咪即系嗱，你咁譬如有啲咩意外嘅时候，你都可以影 司机打下个眼色咁样。 系啦，即系净系影住司机位，你唔好影埋后面乘客又得唔得咧？ 嗱，工会今次有提出过嘅，佢哋话其实两年之前咧已经喺同运输署提议过噶啦，应该要立法，即系要规定系乜嘢咧？系喺的士车厢后座乘客后面嘅左上方去安装镜头，即系唔系影住乘客嘅正面啦。 哦，系啦，就系、是、后 面影翻上嚟嘅。咁所以首先即系。乘客做啲乜嘢，几乜见唔到样啊？各样嘢咁样啦。佢话但系咧系需要记录翻车里面嘅情况，去保障翻双方嘅权益。 系啊。 而另外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呢一条片，跟住系由司机拥有啊，车主啊，边一个拥有咧？佢哋系提议咧，应该要仿效啊深圳嘅的士业界。 系为咧，因为阿祖祖话咧，深圳行得前线过。 系啊。 佢哋个就算系佢哋好多嗰啲咩俾钱啊，嗰啲其实都快过我哋。佢话深圳嘅的士业界咧系有相似嘅系统嘅，咁样装部 cam 之后咧，就将片段系直。接传翻去公司，司机咧就只可以喺同乘客咧发生一啲争执嘅时候，就向公司攞翻呢条片嚟睇，咁样咧就冇咁容易侵犯私隐，因为嗰条片个版权系属于边个嘅咧？唔系属于个司机，佢唔系要我开心分享啦，我就开心分享咯。即系其实咁样讲嘅话，唔系唔可行噶，起码冇影到样，起码嗰件事系立咗法去，即系俾大家知道，保障大家嘅系。 喂，其实咧，佢平时我哋啊，即系周街都系有 CCTV 噶啦， 系咪你猪肉档都有噶？ 系啊系啊，你周围都有啊。咁但系问题当譬如有事情发生嘅时候咧，攞嗰段片都唔系咁容易，要经过几重嘅嗰啲高层先至得噶嘛。就算警方去攞，都话喂，我都要即系经过一啲途径先得。 但系经过一啲途径，咪好事咯，应该系咪？因为保障多咗，唔系乱咁用啊 嘛。就唔系好似呢啲咁样咯。 系啊，嗱，另外一个咧，除咗的士业界之外咧，另外阿爸嗰边咧，即 系 都有讲到嘅，即系亦都有一啲业界嘅朋友。 网约车叫做，系个名好似好听吓。 系啦， 网约车 系啦，佢哋咧就走咗出嚟讲少少嘅，但系佢哋就。 佢好诚实喎，讲得 哇！但系真系好花边啊，佢讲嗰啲 系啊，因为咧佢又讲得啱噶喎。嗱，的士业界佢哋要装车 cam 喺个车影住车厢里面咧，好多时就系话嗰啲走族嘅问题 啊， 咁啊，大家保障大家啦咁样。但系其实阿爸嗰啲咧，你喺个网上面就俾咗钱噶啦嘛， 系啊， 冇走族嘅问题噶嘛，点解仲有咁多阿爸里面就影住个车厢入边咧？咁样 都有车 cam 喺里面装喺里面噶噃。 系啦，咁啊有朋友就走咗出嚟讲， 有啲师兄咧就话啦。嗯，其实我都系想认得啲靓女。 系、哎、桂花田，你要小心啊！ 即系 佢小心喺边一度呢阅文其长， 靓女咯。 哦，系咯，咁我都会上车啊嘛。 我真系想大巴大巴醒啊，东东醒啊，东东。 今日咩啊？嗰个叫做咩？ 你冇睇有一单新闻系你靓唔靓咁样打人噶嘛？你小心啲啊！ 成日眼里出西施啊！ 哇！我咁我又唔系你前任，我即刻要 我 即刻 打 个退堂鼓先， 打退堂鼓先。 但系佢哋咧，即系自己都承认啊，可能佢哋自己业界里面咧，有啲都系害群之马，装车 cam 嘅话咧，又唔使影找重嘅问题啦。又未必有咁多拗叫啦，因为佢哋本身已经有一个评分，即 系 你做得唔好，你冇礼貌，你唔熟路，嗰样嘢你可以评分俾个负评。人哋咁样噶嘛，咁个车 cam 装嚟做咩咧？咁样 佢而家咧，即系佢哋好坦白嘅。咁有一个咧就话，即系其中一个司机咧，佢就话啦，哎，装咗呢个，我仲帮佢装埋呢个黑纱窗帘添啊。咁啊，费事啲人咧就走去即系望到佢哋啦。第一，第二咧，佢话好多时咧都接嗰啲客喺边度嚟咧，就喺嗰啲啊糖水店，九龙塘嘅糖水店走出嚟，咁啊费事人哋望到佢啦。咁但系啊，好得意喎， 我自己又。拍低佢 喎，佢自己都有好興趣啊！佢哋啲咁激情嘅男女點咧？佢話有好多時喺蘭桂坊咧，又即係栽到一啲即係飲到醉醺醺嘅男男女女咧。佢話哇，上面好多嘢睇喎咁。即系其实佢目的都系唔啱噶，系咪先？ 嗱，不过咧，阿爸嗰度咧，其实有一个社群守则噶嘛，即系其实佢有已经一早咧封咗呢个底嘅，佢有同大家讲过，其实如果大家咧细心啲睇咧，就系话佢话要求咧乘客咧喺车上面同其他人讲嘢嘅时候咧，要控制声音之外咧，佢都有写明嘅，同时请不要在车内接触或与他人调情。佢写咗噶，以免对司机或者其他乘客造成影响噶。 系啊，系啊，佢喺入边啲诶细粒字嗰度有噶。 但系你讲紧就系租，即系约佢嗰阵时讲啊，定系喺个车里面都有呢啲咁嘅条款？ 哦，咁佢喺个车入边一定冇啦。 咁、 哦、 如果有呢啲 条 款嘅话咧，我谂即系有关嘅人士可能就可以吸收相关嘅经验啦。 唔系一个问题，你上车你会留意下嗰啲规条，上车原来都有规矩嘅，咁啊嘛，系咪先？你边有人睇噶？诶，如果我 有边有人遵守噶？我想租架车就我自己想做我自己做嘅嘢噶啦，系咪？ 同埋饮到醉醺醺，我睇鬼到你咩？系咪先？ 唔一定系饮到醉醺醺嘅，但系要做呢一啲嘢嘅话， 都 系咪？即系我讲紧撩牙，撩牙都可以俾人拍低，都唔美观噶嘛？ 食早餐都唔可以，都好核突噶。总 之任何喺车，其实都唔建议大家喺车厢食嘢噶，系咪先？我哋有时都租个车出去做嘢嘅时候咧，都同啊，即系因为我哋做，譬如可能我哋做完节目，即刻一点钟就要出去第二个地方去做嘢嘅时候，我哋都会同啊车长唔好意思，因为冇乜时间食嘢，都可唔可以食嘢都同人哋讲声先嘅？咁人哋通常都会话啊，你食得干净啲啦。诶，如果唔系咧，就真系你达到即系整污咗人哋嘅车就唔系几好嘛。规则就系喺度啦，咁但系你睇遵唔遵守嘅啫，系咪？ 系啊，咁究竟会唔会立法咧？即系去保障大家嗰个车 cam 点样用咧？啊，又等咯，系咪？即系你知我哋香港好中意排队，好中意等噶嘛。咁我哋咪等下有冇咯？ 早早你谂住等立法啊？ 吓、 啊，等立法好耐噶，成日都投票唔到噶。 唔系又唔系又留会 啊？ 唔 够法定人数啊！我想话俾大家知，我系香港人啊嘛，香港人咩都要等噶啦，上公屋又要等啦。搭车又要等啦，即系究竟会唔会啊？有条新嘅法例啊，保障到大家喺个车里面做啲乜嘢？个车 cam 系咪可以咩都拍晒嘅咧？ 错看真，哪管一次做错，也都可摧毁这生。何解我恋爱想陪残忍，从来是快乐过便不会侥幸。动作少，简单偏偏最伤，我怎可以做个最优秀路上行人？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是相当勇敢，怎可挽回自身？若要冲，损伤怎可以不留痕？来又去，要走的际遇未接近。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抬头前望去，对面马路如此吸引。逐秒等，心急总加倍的难行。难道我要必先壮烈地牺牲？ 自杀，若要终，损伤怎可以不留？ 是他啊，红绿灯郑融。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呢，我哋有个电话呼吁。咁啊，今日到星期四啦，我哋有个新环节呢，就叫做这么近 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 知你唔系未去过啊？ 哇，你哋再呼吁多一次， 我 未抄得切你呢个， 知嘅咧，真要考你噶啦。 系啊，依家你要读啦。 系啊，总之我哋咧就会讲下咧香港唔同嘅地区，你啊尤其是嗰区嘅地胆啊，你知道咧有啲乜嘢隐世嘅地方啦，或者有啲好出名嘅地方，你去到嗰个区咧，应该要去巡视下业务嘅话咧， 系啊， 咁你就可以同我哋分享啦。 同埋你每次去到嗰度咧，你一定要去帮衬嗰个嘅， 系啊，尤其是嗰啲边度有隐世嘅小食啊，隐世嘅小店啊。呢啲我哋最想知嘅、 啊， 哇！呢啲节目好喎、 啊。系啊，我哋今日咧就系、是、讲沙田区，系啦、啊，各位沙田友啊，系啊，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1872388，或者网上咧留言咧俾我哋咧都无人欢迎噶吓。 系啊，11:09咧，我哋就会开始呢个部分嘅啦，俾啲时间咧，阿东东咧记熟我哋环节个名系咩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继续二读辩论今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会议在朝早9:00恢复。议会阵线的范国威随即要求点算人数，经过大约7分钟，会议厅有足够法定人数。议员何君尧认为今份预算案未能够做到破格求变，他說接受移山填海，但現時只有填海，政府不應該忘記仍然有大量土地在陸上，建議政府不應該因為收地難而不敢用錢，應該檢視如何提供有因收地。公民黨楊岳橋質疑是否只是將錢用在明日大嶼，他促請政府真正引入理財新哲學，拋棄量入為出的原則，不要令香港變成壞了的香港。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早前完成地下智能停车场研究，看不到会令泊车费用增加，但智能系统能够增加泊车位的供应，或者会降低泊车费用。韦志成又说，在重建项目较适合使用电子飞毡技术，预计每个电子飞毡成本100至200万，目前需要解决法律问题，因为电子飞毡类似无人驾驶的车辆，道路交通条例多年前成立，是否能够针对性规管有待研究，同时要处理智能泊车系统出意外之后的保险索偿问题。北韩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昨日到国防科学院视察和指导进行新型战术制导武器试射，听取国防科学院干部对武器系统结构和运用方式的解说。金正恩登上观察所，了解新型战术制导武器试射计划。金正恩说，开发这种武器系统是对加强人民军战斗力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国防科学部门积极开发北韩的武器系统是非常好的事情。金正恩提出在实现军需生产的正常化，继续将国防科技提升到尖端水准方面的各阶段目标和战略目标，以及贯彻落实的具体任务和途径。美国司法部将会在当地星期四公开特别调查官米勒的通俄门调查报告，但报告会经过截录。司法部长巴尔将在之前召开记者会交代对报告的看法，但米勒不会出席。国会议员最快在当日中午前收到报告。民主党批评公开报告的安排，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批评巴尔为了护主不惜牺牲个人信誉和司法部的独立。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亦都批评巴尔试图在公开报告之前引导舆论。外界预计报告将揭示米勒对于总统特朗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未构成犯罪行为。另外，對特朗普解雇聯邦調查局前局長科米，以及他公開和私下破壞通俄調查的結論，預計報告不會令特朗普陷入法律危機。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稍後驟雨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有驟雨， 周末同下星期初骤雨减少，间中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37点，跌86点，成交金额32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30点，跌14点。跟住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时代中国控股14.84跌1.14，吉利汽车18.12跌7毫，中国铁塔2.18升8仙，腾讯控股393.4跌2.2。中国平安94.85升4毫，建设银行7.08跌8仙，富士康集团1.84升4.3，中国移动75.5跌5毫，融创中国41.8升4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11.96，瑞士法郎1.01，澳元0.718，加元1.335。新西兰元0.672，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2172点，跌105点。港金现价报11930元，跌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1.9美元，卖出127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加德士油站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启德隧道的九龙湾出口。另外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照道一段挤塞，影响到伟业街天桥落返九龙湾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即是说龙翔道去观塘挤塞最主要都是受启祥道车多影响。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货仓一段就慢车，龙尾接近丽港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和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加添爱的复活蛋。 赵丽如咪咪 chan， 如果我哋要加隻复活蛋喺屋企，加啲乜嘢入去好呢？ 敬文梗系加咗我哋三个落去啦， 咁样唔够热闹，仲要加啲嘢啊！ 仲有加埋我哋啦！ 玩玩星期天复活节，大人细路一齐练， 二台为你加添爱。 政府推出的自愿医保计划，为医疗保险产品订立标准的保障范围。 获计划认可的产品，除了保证续保到100岁，更不设终身保障限额，还可以申请扣税添。 市民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参与计划，在市场上安心选择。 自愿医保计划有规范，安心拣。上 vhis.gov.hk 了解一下啦。 唉。豆腐、杂菜、杂鸡胸，鬼叫减肥咩？ 减肥好味 ，Why not both？ 电视节目《瘦身厨房》，英国名厨 Tom Courage 每集为瘦身男女度身设计低卡路里食谱，有效减磅之余，仲色香味全，食住减不是梦。今晚10点，港台电视30日。 哎，我打冬啊！ 哎呀， 咁山張，你都但我碰你三分鐘。 哎呦， 等陣先，我食糊啊，食你隻冬。 唔好啊！ 喂，好咯，我哋打牌，你不停喺隔離叫乜嘢啊？ 你又打冬又碰冬，而家仲要食冬添，我啊會痛噶。 你邊個啊？嗌痛？ 我咪就係雙翻冬，冬冬何遠冬。 火勢是啊，琴日佢都講過啦。其實自由識佢到今天咧，佢都真係都係一個幾貪靚嘅人嘅。所以咧，從咩個角度啊等等嘅嘢咧，佢都就或者對住任何咩嘅鏡頭咧，佢都好敏感嘅，敏感度非常之高。佢係邊個？佢咪就係個子不高嘅黃耀祖咯。 你都话我个人敏感啦， 你 仲要踩人哋弱点，我真系好敏感噶，我就嚟调去做敏感时刻噶啦。 好啊，你想啦。 之前咧就有一位嘅长者朋友啦，就喺呢个立法会嘅公听会嗰度，就同劳工及福利局嘅局长罗志光啊，喊住咁样讲话，就业真系好困难啊！即系去到六十几岁嘅年龄啊，要揾人请佢咧翻一份工，真系唔容易。喺嗰个时候，我哋伟大嘅局长就讲咗一句说话啦，其实你可以揾劳工处协助噶。就是这句说话，今天就有一个跟进的审计处的报告了。究竟如果我们有阵时找不到工的话，劳工处是不是真的帮得到你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一份的审计报告呢，就发现了劳工处在过去十年里面呢，即是去找他们，喂，我们想劳工处你帮我们找工啊，求职人数是减少了70%的，是由08年呢接近170,000人呢，就减到17年呢50,000人都唔够喎。咁即係第一样嘢，原来大家嗰个習慣都改变咗啦。要搵工嘅话呢，劳工处未必系你嘅首选，讲真副选都未必系呀。但可能你会话，唔系，可能我哋呢个就业人数啊上升咗，个失业率唔算好高啊，长期呢几年啊都喺一个几低嘅状态，系咪少咗人搵工咋，佢个成功率高咪得囉。不过呢一份报告同时同大家讲啊，喺过去几年呢，佢哋嘅转介次数亦都系大跌咗有接近50%嘅，即系以前如果转介嘅个案咧有10成功，而家得翻5成功。而处方咧喺过去三年咧就举办咗唔同嘅地区招聘会啊，平均每次嘅招聘成功就业嘅例子只系得3至到5，哇！要花咁多钱，花咁多人力物力同埋心机搞一个嘅地区招聘会，如果只系得3至到5嘅成功就业个案嘅话，系咪又真系太低呢？所以今次咧，审计处咧都俾咗啲提议啊，就系、是、呢个劳工处啊，认为佢哋真系要全面检讨一下一般就业嘅服务系点啦，同埋佢哋地区招聘会啊喺协助就业同埋招聘方面嘅成效究竟有几高，系咪真系应该要咁做，定系应该唔做呢？咁样？嗱，早睇完呢一单咧，我真系会觉得，劳工处系咪真系帮到你？我睇完我真系有一个好大嘅问号啊！因为有一点咧，我觉得永远都不变嘅，唔好计咩失业率啊，各样嘢啦吓，香港人系要揾工噶嘛，我哋一定会揾嘢做噶，系咪？就算你已经有一份工，你都可能会人望高处想揾另外一份工，但可能咧，而家个时代同埋个社会真系改变咗啦。大部分人咧要揾工嘅渠道咧，未必去揾劳工处，甚至可能有啲喺网上面就做咗，有啲咧揾一啲嘅猎头公司又好，又或者直接向雇主啊自荐都越嚟越多咁样嘅情况啦。咁当然啦，仲有好多人咧就自己变成咗雇主，我都唔揾一份长工啦。我哋话 slash 啊嘛，系咪？我自己咧可能打自己好多份工，但系老板就系我自己，咁我点使去揾工呢？所以揾工嘅人少咗咧，系明白嘅。但同时间，如果你做到嗰个数字啊，真系咁丑样，即系要搞一个地区招聘会得3至5系成功嘅话咧，咁我谂劳工处就真系要谂清楚，究竟政府俾咗你嘅资源，你个谂法、你个处理嘅方法有冇同社会同埋时代脱节咗咧？即系如果我话，大家可能揾工嘅方法唔同咗，但都要揾工啊嘛，咁即系都可能需要中介人去帮手啦。劳工处本身咧不嬲咧就企喺呢个中介人嘅角色度嘅，咁究竟你哋服务嘅方式 系唔系仲系贴紧住而家我哋香港甚至系世界嘅节奏咧？我谂呢一样嘢咧，劳工处真系要好好去谂下，即系话晒你真系都收政府一大嚿钱，每年去做一啲嘢噶嘛，系咪？如果你都仲系停留住，可能只系搞招聘会，又揾一啲嘅商户，你哋要揾人啊，有一啲嘅朋友你需要揾工，睇下咁样夹唔夹得埋嘅话咧。可能呢一个方法呢已经未必是最直接同埋最有效嘅方法，因为个数字话咗俾你知㗎啦嘛。咁如果唔 work 系点呀，咁不如諗个新嘅方法啦，因为我哋继续要搵工㗎。其实你呢一个劳工处呀系非常重要㗎，但如果你諗嘅方法都仲系停留喺80年代90年代嘅话呢，咁不如就直接将嗰啲资源拨去俾第二个更加可以帮到我哋香港市民嘅地方啦。风头火势冇见呢一位嘅嘉宾主持啊，有一段嘅时间啊，都有几个月啦。琴日我一见到佢咧，我第一个感觉就系话瘦咗，系咪啊？你真系好似瘦咗，东东，你有冇瘦到啊？何远东， 好多人都成日同我讲话，喂，你真系瘦咗啊！但我想是我的衣着呢即是有些改善啦。 我刚刚想讲啊，因为呢早排我见你的时候是冬天啊。咁冬天呢着褛啦着厚衫啦，所以呢就比较大隻。 贪靓㗎嘛。 咁跟住呢到到夏天嘅时候呢件衫薄咗，所以咪觉得你瘦咗，都系假象 啊。係啊，我而家弱不禁风，系咪好想嚟拥抱我啊。 你讲完呢一句我想打你喎，但係。 放心，其实我哋嘅直播室入面呢係气氛好好嘅。我哋呢全部都係每一日呢返到嚟呢我都觉得係好开心嘅。 我哋有两秒嘅距离㗎，大家都。 係咪呀？ 係呀。 正所谓打者爱呀，我太爱你啦，我想打多你几下。 我好驚呀，因为而家早早係攞住个水杯㗎。係又不如佢泼我水㗎。 唔会嘅。 係嗱，但如果呢早早呢真係泼湿咗我呢，咁我呢就少不免呢一定要呢可能用啲纸巾呀、又或者手巾呀。咁抹乾淨佢，我今日咧想講下咧，就係咧關於大家講用呢個紙巾嘅習慣啊，唔知道咧大家咧喺街上邊咧就會唔會袋定一包紙巾啦？喺屋企咧又會唔會用嗰啲抹手紙，又或者廚房紙咁樣咧？我相信咧大家即係都會話嚇。呢样嘢必备噶啦，即系而家出街呢个世代，咁梗系一定要有噶啦。啊，又可能有啲男士都会话，诶，就算我自己唔用啊，我都应该即系 gentleman 风度翩翩咁样，即系喺需要嘅时间就提供一啲纸巾咧俾女士用啊。系冇错啊，呢个纸巾咧，的确咧系大家日常生活咧，而家可能系即系可以系变成必需品。咁不过咧有个调查咧，真系嗰啲数字好惊人嘅。咁咧就系有个机构咧，咁佢就调查咗啦。咁咧即系佢今次咧就系调查港人咧消耗纸巾嘅数量啊。咁咧佢就话平均咧，即系其实发现咧，大家消耗啦，譬如喺家里边啦，喺屋企入边啦，或者喺街度咧，用完膳之后，即系食完晏啊，或者食完晚饭之后咧。大家每日平均消耗咗接近有6510万张纸巾，嗱，可能大家会话吓，我边度用咁多啊？嗱，咁咧的确咧系真系会大家唔觉意咁样去用下就用咗嘅。有人咧，咁佢亦都咧有一个组织咧亦都调查咗，佢话呢啲数字咧点样出嚟嘅咧？就譬如咧，佢话。而家就發現咧，喺八月嘅時候咧，就問卷調查咗500名港人啦，咁就發現咧，單係大家咧外出用膳咧，佢就話大家平均咧，如果嗰500名咧就係用咗3470万张紙巾，咁咧當中咧有30%嘅人咧就話佢哋平均每一次食飯咧就係話我用5张或者以上嘅，咁其實一餐飯用到5张以上，其實大家諗下。又唔出奇喎，因为你一餐饭有几个朋友一齐食啦，咁大家每人用一张咧，其实都已经过咗5张噶啦。好啦，咁即系调查咧，更加发现咧，其实咧喺屋企咧嘅用纸巾咧嘅消耗量咧都唔差噶，即系大家咧都系差唔多咧系用咗3000万张。咁佢都有啲数字嘅，咁咧就系话咧，其实大家咧用埋埋咧，其实呢啲纸巾嘅数量咧。是可以有4.4架雙層巴士咁重㗎。 咁大家可能聽到呢度就話，即係其實我哋用少啲咪得咯，又或者嗰啲紙巾係可以回收噶嘛？你大家就會咧將啲紙巾咧就掉落去回收紙箱嗰度啦。嗱，咁大家一去到做到呢個動作咧，咁咧就又錯咗啦。其實咧，報告咧指出咧，好多人咧都誤解咗啊！啲抹手指咧，又或者啊嗰啲紙巾咧，係可以回收嘅。咁咧，咁啊，佢當中咧就有個負責人咧就走出嚟講啦，就話俾大家聽咧，其實而家啲抹手指啊或者紙巾咧，因為有好多唔同嘅香味噶嘛，咁嗰啲香味咧唔係嗰棵樹啊，又或者嗰啲紙巾突然間生出嚟嘅，其實係加咗好多咧化學物質啦喺入邊啦，而通常咧呢啲化學物質咧都係不易分解嘅。咁大家而家都可能追求咧有嗰啲又話堅硬度，大家有時咧就成日都會話，哇見到廣告有三層啊，三層而家都唔夠啦，而家要四層添啊，咁佢先會夠硬性嘅。咁其實咧都係加咗好多呢啲物質。咁咧，就算俾佢分解到咧，其實咧都會排放咗好多温室嘅氣體出嚟嘅。咁啊，依度咧即係東東喺度俾個 tips 大家啦。咁啊，其實大家咧都會話啊，紙類回收咧有啲誤解嘅。咁有三點咧，好想大家留意一下嘅，就係咧抹手指唔係濕咗咧就可以掉落去回收嘅。OK， 濕紙巾更加咧唔可以攞去回收，因為咧濕紙巾咧入邊咧其實係有啲含有膠質嘅成分咧係好難分解噶。仲有大家咧平時都會見到嗰啲單據紙啊同埋紙杯咧，係其實都唔可以回收啊。咁講到依一度咧，我都覺得好難避免嘅，因為咧有時我哋真係會方便啲上嚟，即係一張紙巾咁樣，真係好方便噶嘛，用起上嚟。不過我成日都話啦，即係有心係唔怕遲嘅，慢慢咧就將呢啲習慣咧改下改下咧，其實就可以改好噶啦。咁我而家咧即係都開始發現咧，其實一包紙巾而家都幾貴噶。咁咧不如咧用一張紙巾嘅時候咧，就將佢開心 share 啦。咁可能搣開一半啦，又或者你個嘴再細啲咧，就再搣開一半，不論二分一好四分一好。咁大家咧就每人都用少啲啊，同埋咧張紙巾而家還掂都咁堅硬咯。咁咪唔好用一次就掉咯。虽然你会话哇会唔会好唔卫生啊，但抹极啊都系你个嘴啫。OK， 咁大家即系用到真系叠，咦我用咗几次咯，咁真系掉咗佢咯。又或者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真系再犀利啲嘅，你可以用手巾仔嘅。咁我都不妨建议大家真系可以试下用手巾仔噶。夏天到啦。即系下个礼拜咧嘅温度咧，我见到有31度啊！咁咧，我呢啲咁庞大嘅身躯咧，一定会排好多水出嚟嘅。咁大家咧，不妨咧可以咧带定手巾仔啦。大家真系要谂下，唔好为咗一时嘅方便，影响咗成个森林啊！风头火势，坐我对面嘅桂花田，佢今日仍然要撥扇，因為今日咧，即係我哋個温度咧，都即係相對高咗啦。咁而且濕度咧都有86%。咁通常咧咁嘅情況下咧，我就會講，其實咧咁樣排汗咧係會辛苦咗，所以啲熱氣咧就會谷曬喺桂花田嘅體內啦。咁所以咧，撥扇公主又再出現啦。 是啊，你明白的啦，大家都是肥人。 我不明啊。 你明白是啊，早早就不明白啦。即是夏天的时候是比较热的，更何况我们现在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所以呢我们都是要撥下扇，那不开那么大冷气撥下扇都 OK 啦，我凉快的，心情愉快就凉快啦。而家咧，即系我谂啊，除咗呢个 B B 啊，婴孩时期咧冇乜压力之外咧，我谂到个 B 啊识讲少少嘢，同埋识行之后咧，个压力就开始嚟啦。有冇咁夸张啊？赢在起跑线上，你估呢句说话真系啊假噶？嗰啲有时有啲人咧，就系睇到一啲咁夸张嘅现况咧，先会讲得出呢句说话。嗱，未出娘胎就会争床位、争医生、争陪月；出咗娘胎之后咧，就要争奶粉、争宠爱；上幼稚园前咧，就要争上兴趣班、争学位；翻咗学之后就要争排第一、争老师锡石，仲要每日都争分夺秒。因为咧，翻学咧系唔可以迟到嘅，尤其系中学生们啊，迟咗两次就会俾学 后有机会罚佢，仲有机会会记缺点啊。咁但系同学仔如果日日都系要搭船搭车再转车之后先翻到学嘅咧，啊日子耐咗真系呢啲仲唔系压力啊？因为咧早几日咧喺网上睇到一个新闻咧，就话啦有个的士大哥佢分享啊，就话喺呢个中环码头嗰度咧接咗个住长洲。但是在沙田翻学的同学仔那天为什么会接到他呢，在中环那里搭的士去沙田翻学，是就是因为他迟了起身搭迟了一班船，所以他就要坐的士了。他当下子呢朝早7点38分在这个码头搭的士的士站上车，的士大哥都知道呢他同学仔翻学是不可以迟到的，于是他自己这样形容啊，我变身做超级杀眼人光速地行西隧再入尖沙。但是都要迟到三分钟，其实呢这位的士大哥呢都好尽力㗎啦。咁大家估下由的士由中环这个码头嘅时候搭的士行西隧再入沙田嗰、那个车程要几多少钱呢，係连附加费加埋共232.1。虽然呢一早流流呢即係接咗张咁长途嘅单生意啦，咁但係的士大哥都慨叹话啊而家啲学生真係惨猪猪啦，佢係呢已经神咁早起身要返学㗎啦，仲要搭车又搭船，为咗读间好学校日日如是，其实少啲毅力都唔掂当啊。仲有喎佢返学读书嘅成绩呢又唔可以迟到呢啲压力嘅，咁点算，佢话点解啲学生点解咁辛苦呢，咁嗱同学仔真係啦，如果感到压力记得同你呢信任嘅屋企人啊朋友啊老师啊同学佢哋分享啊，有难处集思广益，大家呢应该諗到方法帮你解决嘅，所以你唔使担心，係迟到系唔可以嘅，大家同学记住早啲瞓，早啲瞓，早啲起身，你就唔会翻学迟到噶啦。嚟紧复活节假，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瞓得可以晏少少嘅日子啦吓。 一起去探险，傍晚和长夜白天，愿像往年重演。想起往年，我碰着你的一天一种缘，两个梦已永不变。成长中每天，只管勇闯，决心向前。回忆的碎片，渐渐沉落像雨烟。时间和人物地点，愿一起发现，一起去探险。傍晚和长夜白天，愿像往年重演。在你记忆中不改变，人问过每天，深知你心有点借上某天，一直陪伴你身边。时间和人物地点，愿一起发现，一起去探险。傍晚和长夜白天，愿像往年重演。想没法。 在你记忆中不改变。 郑中基的时间、人物、地点。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俾多机会你，俾多机会你，俾多机会你啊！ 系啊，咁多位听众，而家咧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系86%啊！ 唔系啊，俾多机会，俾多机会你记下我哋一间个环节名啊！ 嗱，咁你首先讲啱先啦，桂花田， 好啊， 嚟啊，一二三 ，Go！ 这么近， 你自己讲晒啊，你要讲啱喎。 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 好嘢，好嘢，到你啦。 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你唔系未去过啊？ 留下个支持 啊！ 哎呀，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 好，今日我哋讲沙田区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去讲下你哋沙田区嗰啲究竟有啲乜嘢好嘢玩啦，好地方去啦，同埋即系有啲咩好特别嘅嘢啊？ 系啊，嗱，以前嘅又得，而家有嘅都得啊吓。网上留言无任欢迎啊，11:09之后咧，我哋就会讲下沙田区啊。 美国白宫同五角大楼都表示留意到报道，但未有评论。分析指出，战术武器一般都不是用作长距离攻击的武器，相信金正恩是向美国发出对无核化谈判停滞不满的讯息，向特朗普政府施压，北韩军力正是加强，不会屈服于制裁。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料会在今日稍后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周末和下星期初骤雨减少，间中有阳光，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51点，跌73点，成交金额40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35点，跌咗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时代中国控股14.9跌咗1.08，中国铁塔2.23升1.3，吉利汽车18.14跌咗6.8。腾讯控股393.4跌咗2.2，中国平安94.75升3毫，建设银行7.08跌8仙，富士康集团1.85升4.4，中国移动75.45跌咗5.5，融创中国42.2升8毫，瑞星科技55.95升1.5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23。瑞士法郎7.768，澳元5.636，加元5.877，新西兰元5.276，欧元8.8605。每百日元对港元7.0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22。日经平均指数报22,172点，跌咗105点。港金现价报11,930元，跌咗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2.16美元，卖出1,27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去到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方面喺九龙湾咧，宏照道近住上怡道咧系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嘅，咁就系九龙湾宏照道近住上怡道咧来回方向挤塞，咁特别去油塘方向咧，而家最主要咧影响到启 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宏照道一段塞啦，咁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都系挤塞嘅，最主要影响到咧而家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系挤塞，龙尾已经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开啦，咁而家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咧系非常之挤塞嘅，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咁反方向去翻旺角咧，咁都系挤塞，咁就影响到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都挤塞埋啦，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丽港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象鼻山路落斜石围角、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复活节有音乐蛋。 RTHK Chart 由二十组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彩蛋每星期都有，二十隻够唔够啊？每个礼拜二十个上榜位置，逐隻音乐彩蛋同你揭晓。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我黄天怡，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喂，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话想食嗰间餐厅啊？ 我要专心揸车啊，一阵先讲啦。 仲有啊，你睇下呢条片只狗仔几得意，你睇下啦。 知啦知啦，我要专心揸车噶，一阵食饭先睇啦。刘威，唉，成日都话你噶啦，无论坐咩车都千祈唔好骚扰司机啊，你都喺架车度噶。 二十年嘅相聚，一同见证难忘时刻。Metro Focal Group。同你一追再追， 只是在共生未来一分一秒。 二千靓歌再重聚之靓歌廿载再重聚，4月21日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延续20年靓歌之旅。 哇，咁重嘅脚步声嘅，系咪阿恬翻咗嚟啊？ 唔系、啊。有霸气过阿田喎、 啊！喂，我都听到啊！ 远听好似非洲草原上面啲大象行过嚟，近听直情好似侏罗纪里面嗰只暴龙啊！ 哎呀，越嚟越近啊！死死啦，我好惊啊！ 大家好！ 哇，恐龙识讲嘢噶！ 我岂止识讲嘢，我仲识做戏添啊！诶，今日我仲嚟开咪啊！咪住先，我唔系恐龙，我系龙猫，我系何远东啊！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继续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里面有桂花田、何远东同黄耀祖啊，豪姐咧就放假一星期嘅。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今日我哋嘅环节咧就系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分享一下我哋嘅社区啦。咁今日我哋讲沙田区嘅、沙田区好大喎，原来咁啊，所以咧就好多应该好多地方啊，好多地方行啊、玩啊、食啊等等嘢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我想主打系食嘢， 嗯， 系啊。赐俾我多啲沙田嘅美食啊！告诉我吧。 我想主打咧，睇风景或者系行山啊！ 你真系会行山？ 唔系咁，因为咧，即系佢 佢嗱系嗱，佢真系啊，但系佢真系冇答我噶吓。 唔系，我系想即系方便啲，有啲好中意行山嘅朋友。 哦， 咁啊，沙田有边个地方可以烧嘢食啊？ 你实系话狮子山噶，你成日都去嗰度烧嘢食，你近啊嘛，你咪行过去烧啊，唔系啊嘛。 系啊，你有咩想主打噶，东东？ 主打想知。 我主打想知，我都是食为主嘅，的确，唔系咁，同埋我都有揾咗少少我儿时嗰啲嘢嘅。 你都系做过沙田友？ 我冇做，因为我住大埔嘛。咁、其实坐过沙田系好方便嘅，同埋通常都要去嗰边嘅，因为得沙田先有戏院啊嘛。 哦，系啊系啊，以前系啊。 我喺嗰度都生活咗十几年噶、一阵间大家又分享一下啦。 好啊。 电话号码1872388啦，网上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嘅 ，fax 号码23396453都等紧大家嘅。 今日咧，我学识多咗五个字，睇报纸嘅时候 系咩五个字啊？ 嗱，我哋平时会讲话，唉，真系生人霸死地啊！即系呢五个字会听到噶嘛？系咪啊？但今日咧，报章嘅其中一个头条咧，个字就调转咗少少， 系啊！ 但我觉得哇，呢五个字形容得好贴切、啊， 系咩啊？死车霸山地啊！ 完全准确，就系死车霸山地 啊！生人霸死地系倒翻转系嘛？绝师绝师！ 讲紧嘅系咩咧？就审计处有个报告咧，就话运输处。今次咧会唔会喺你一啲嘅管理啊、规划啊，又或者系提供公共泊车上面咧有啲不足嘅地方咧？嗱，我讲两个例子先。先举第一个，佢就话咧，其中一个嘅停车场系政府嘅停车场啦， 喺葵芳嗰度嘅。 系咪葵芳？我呢度就见，因为我唔知我哋系咪讲紧同一个例子。系啦，等我讲咗先啦，因为我哋补充啊吓。佢就话咧，其中一个政府嘅停车场，就总共咧就夹埋咧有13架死车啊，即系冇人理啊，弃置咗喺分别地就弃置咗五个嘅政府停车场嗰度。最严重嗰架电单车咧系霸足咗11年， 系 冇走过，亦都冇人叫佢走啊。跟住咧，佢哋计翻条数啦，库房因而少收咗340万嘅泊车费， 真系好夸张喎！原来咧，即系可以有咁多，即系累积上嚟咧，有成咁多嘅叫做泊车停车场费啦。 系 啊，咁啊少收咗啦。咁另外咧，头先咧我就话葵芳个停车场做乜嘢咧？系啦，咁咧佢就话，因为即系佢嗰啲系一座式嗰啲停车场嚟嘅，咁啊即系好多层嘅，咁啊但系唔知点解咧，层层佢都可以泊，佢唯独是天台嗰个咧，佢落咗闸。 哎，咁神秘嘅， 系咁啊，就诡异啲啊嘛。如果唔系，我点帮佢解释点解唔俾人哋拍？ 佢自己有出嚟解释嘅，但佢个解释都好诡异噶。我想讲， 系啦，封咗最尾嘅，即系因为层层都系有盖嘅停车场嚟噶嘛。去到咧顶层咧嘅露天嘅时候咧，嗰对闸咧佢闩咗，一闩就闩咗6年咁多啦。 2013年10月啊，佢员工开始就从来冇对外开放过啊。 系啦， 而个天台咧本身咧系一个停车场嚟噶， 系啦， 而且系可以拍到75架车噶。 你谂下嗰度。 都冇开过， 六年里面就75架车冇得去泊嗰度啦。 嗯， 究竟咩原因咧？ 佢有解说嘅，佢个原因咧， 请你讲啊，系 笑话嚟嘅，我真系觉得佢就话 坏咗个闸系咪啊？ 唔系唔系，佢就话咧，我哋试下解说啊，点解嗰个泊车位咧会丢空咗5年咁长嘅咧？佢就话因为天台嘅地面系唔适合泊车。而所以呢已经做咗维修工程㗎啦，而维修工程呢已经完工之后呢就可以做临时嘅用途，再做一般嘅泊车啦。咁就即係话佢起好咗之后呢就发现本身嗰个天台嘅地面嗰个地面咪起得有问 题， 唔适合泊车。咁、其实第一样嘢已经错啦。 咪咯，点解唔搞返好佢呢？ 唔系应该第一样嘢你起嗰阵时系唔会错㗎嘛。 其实又系啊。 系咪第一样嘢已经错。 阿祖你又嚟啦。咁好多时做咗嘢有错，咁都系有错㗎嘛。 咁、 短咗啲。咪又系错啊，系咪先？咁佢都话冇事咯。 你话边个短咗先？ 咪即系有啲 螺丝 系哇，系啦，系咪先？是但系就。 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啊！佢發現有錯，咁佢咪封咗 佢 咯。 佢維護嗰個車啊！ 佢保護咗你人身安全啊！ 我想講，使唔使用5年啊？使唔使用5年去整翻好過天台嗰笪地啊？ 佢有冇話整好啊？ 我有啊，有啊，有啊！ 但係而家個問題係佢整好咗，再發現原來嗰度係唔適合啊嘛！ 我唔係啊，佢唔係佢即係佢其實我唔知佢咁，佢冇講話佢幾時發現，即係佢就話佢發現咗，但跟住咧就係話我哋已經有做維修工程噶啦，仲已經完咗工添， 哦， 但 系边 有 维 修 啊？ 咩开饭咯？ 我都开啊， 听书嘅点解？ 已经开饭 就嚟，系啦，佢就话已经咧就完成咗啦，之后咧就会做临时嘅用途，之后咧就再俾一般嘅车咧可以泊车噶啦。 哦，系啊，运输署就话啦，重开嗰日咧个天台个停车场咧作为一个临时汽车或者扣留中心，因为有时啲车辆咧佢有交通意外嘅时候咧，可能就卡咗上去上面啦，可以泊咗嗰度啦。 唔系横掂都撞烂咗咯，咁啊等佢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其实都冇乜所谓啦。 点解咧？即系你。整嗰个笪地有问题，你用咗5年时间先至维修到，做咩嗰笪地系？ 咁烂咩？唔系啱啱起好嘅咩？ 搞噶嘛，又要 check 下佢咪真系有问题？咁有啲时间啦。咁又真系有问题嘅时候，又要追究翻之前我点解有问题？又有啲时间。 系啊，唔系你铺下电啊，铺下水啊，你话你谂谂下，好多个柱都喺晒。 不如你哋两个做政府嘅代言人啦、 啊。我嚟帮佢解释，又要招标，又要打低者得， 你估我唔想做代言人啊？哇，企出嚟讲下嘢都系读稿啫嘛。 唔系噶，有阵时帮佢哋代言可能。会吓一箭猪 啊，系啊，都系噶。喂，其实咧，即系审计署咧都即系讲紧咧有啲咩罪名噶啦，佢哋咁啊。第一，佢咧就话咧私家车位咧即系个泊车供应唔够啦，大家都知噶啦。咁第二，佢话咧好多政府多层停车场嘅嗰啲叫做泊车费啊，即系嗰、那个。低於市價，係啊，即係話喂，點解你咁平嘅？你咁平過人哋嘅咁樣喎？可能即係領展已經收緊廿幾蚊一個鐘，你都仲緊十幾蚊㗎嘛？ 唔係喎，嗱，佢平我又覺得冇問題 喎，係咪先？咁益翻啲市民啊嘛，係咪？ 但係平佢又有啲吊位嘅地方，因為咧都有講到咧，就係嗰啲咪標位啊，嗰啲咪標位有啲咧部分嘅位置，雖然佢好近嘅，但個收費係唔一樣嘅喎。即係呢一啲咧，大家都有少少拗頭啊。點解會咁嘅咧？ 一條街之隔㗎嘛， 係啦，運輸署啊，你哋啊點樣去計？嗰啲边一个地段啊，系收咩泊车费啊？即系呢啲类型咧，即系全个报告都有讲到嘅。而头先我哋一开始讲嗰个例子啦， 系啊，嗰个死车。 其实点样可以？即系我唔明啊，点样可以有架死车，即系一个坏咗俾人哋弃置嘅车，泊咗喺度十一年，但系十一年都冇人攞走佢，亦都冇人叫佢走。咁究竟係咩嘅一個道理嚟 嘅咧？可能佢有人叫佢走嘅，咁但係咧就係揾唔到嗰個人，因為咧成日 但平時唔係會拖車嘅咩？你學下沙田第一城啦， 係啊， 鎖車同埋拖車噶嘛，有錢收噶嘛，解翻開個鎖。 嗱，呢啲就係政府嘅包容啦，係咪先？可能你有一會有一日會走。 冇錢交税嗰陣時，佢會唔會包容我哋㗎咁？ 我哋都包容你嘅，你可以有個寬限期嘅，同埋你加翻呢個附加費就 OK 㗎啦。 同埋佢可能真係有一日會走咧，你唔可以话我死车死咗喺度喎， 咁死心塌地啊！十一年都唔走，仲觉得佢会自己会走？ 喂，唔系喎，佢走嘅时候仲使唔使交翻呢十一年嘅费用咧？ 咪可能咪嗰咪啊？可能十一年前咧，嗰啲系统咧已经喂，我而家冇系统收你嘅系几时入嚟嘅咯？即系可能已经转晒白窿啊，或者系人手唔知噶嘛？ 就算系收都好大镬喎！哇，我要俾翻340万个更， 佢就唔系净系嗰一架车就有嘅。但系究竟咧边个处理咧？佢有讲到嘅，因为咧系旧。去年年底啊，审计署咧就发现吓、啊，你有架车摆咗十一年啊，你哋都冇清到，咁跟住咧运输署啦就即刻去处理啦，就喺今年嘅一月嗰度咧就将其中六架嘅车咧就攞走咗，交俾警方处置， 系啦， 失物认领咁样系咪啊？ 我唔知系点样为之处置啊？ 因为咧，我哋之前咧都探讨过呢个问题咧，就话点解会咁多死车？我哋有时泊停车场，哇，真系封晒尘，好多人喺度写字，写咗几浸字噶啦。 嗯， 即系话可能写住第一浸咧又封个啲尘咧，第二浸又嚟啦咁啊。跟住咧话咧，可能因为有啲咧即系人有啲人啊，走咗啊。即係嗰個人咧，譬如可能單身係啦，咁可能就冇乜親朋戚友啊，咁佢走咗，會唔會真係佢有架車泊咗喺度，咁咪就咁樣咯？ 喂， 邊人處理到啊？ 如果嗱。佢唔處理，因為佢過咗身。嗱，我呢個我完全理解同接受。 即係嗰個車主點解唔處理，就一定佢哋有個人問題啦。 但係運輸署或者嗰個停車場嘅負責嘅管理人員啦，佢有石 Q 日日行住噶嘛，係咪？佢會知道有邊架車泊咗喺度咁耐冇喐過，咁一個月都要處理啦啩，係嘛？ 我知道。其实咧咁样会制造咧到佢哋个停车场咧就好多车入嚟嘅，好繁荣 嘅， 好多人使用 嘅，满嘅， 咁就可以加你哋租啦。即系你哋咧，啊，我真系好想跑，哎呀，唔好意思，即系我要收贵啲啦，咁样，咁啊可以赚多啲咯。 你歪理嚟㗎喎，你幫政府講歪理喎，仲要你有位唔用唔俾我用，仲要加多啲錢，哇！咁我做香港人真係來心不做香港人啦。 其實又真係好唔明喎，但係譬如當有啲即係司機大佬咧遲交嗰啲罰款咧，話唔追到你受，跟住再出第二張，但喂你好加咯喎，如果唔係我加你錢㗎喎。係啊，呢啲停車場可能細埃啊，即係嗰個因為佢嗰個停車場， 我覺得佢根本就唔知， 每個鐘頭得十幾蚊咁樣。 算啦，政府都唔會出面目俾政府㗎啦。唔通佢自己告自己咩？运输署出翻俾运输署，喂，我哋自己做乜唔攞走佢架车啊？咁佢哋又唔会咁做啊？ 第一步要运输署自己知咯，因为如果唔系审计署话俾佢知，佢隔咗十一年都唔知，应该要咁样问， 系啊， 应该要咁问。 如果唔係審計處話咗俾運輸署知，喂，你架車擺咗11年咯，究竟佢幾時先會知咧？ 佢一世都唔知道， 一世都唔會知 道，一個秘密嚟噶。所以咧， 鬼故我哋翻去講鬼故啦， 係啊，可以拍一套劇噶啦。 唔係啊，我覺得咧，即其實佢想積極啲咧，又唔想俾個審計處捉到俾人鬧咧，有啲方法嘅應該。 例如咧？ 例如真係俾市民去舉報。举报嘅市民咧，如果查明正即系嗰架车真系冇人领嘅，诸如此类啊，三个月内佢都唔去嘅，嗰架车属于嗰个市民嘅，又得唔得啊？ 好独裁啊！呢个 唔系咁系咪可以即系全民就可以就揾出车咯？ 咁啊，全民都做斗策咯。等我睇下阿祖架车咧，佢今日有冇摆先？ 有奖有赏嘛，咁先帮到佢嘛。嗱，佢又咁多年都唔再做嘢啦，咪揾市民做咯。 哦，嗬， 系咪啊？唔系几好咩呢个？ 我个谂法简单啲嘅，希望咧有关嘅部门做翻自己部门应该要做嘅嘢，即系唔使再奖赏市民 啦。你奢望太大啦，即系等于世界和平嗰个祝福一样噶咋。 我哋一齐去选香港小姐，我哋一齐希望系世界和平，World Peace。 唉，严重系啦，咁希望啲问题咧唔好咁严重吓。好，我想问下两个拍档啊，东东同埋阿祖祖， 系 啊， 人咧即系大咗咧，就记性就真系差啲嘅。有冇啲嘢咧，即系可以令到自己有记性？好，譬如有啲嘢你要带嘅， 系 啦。咁啊，但系成日，哎呀，真系点解又唔记得带啊？出到门口咧，即系行到老远先记得，好多时都系咁噶。咁有咩方法咧？自家咧谂到一啲自家提醒自己嘅方法，去记得攞啲嘢咧咁。 我而家会将自己要带嘅嘢咧，我会直头摆门口咯，做一晚。 系， 因为我要笃眼笃鼻啊，即系咧，我要即系见到佢咧，一定要记得带佢走。咁样冇办法，因为我开门嘅时候，我一定要见到佢噶嘛。 啊，系啊，我都会，即系譬如有啲即系譬如啲细路咧，有时要带啲嘢咧，佢哋都话嗱，我教你方法，出门口你一定要出门口噶嘛，所以咧摆喺门口嗰度咧挂住佢啊，或者摆喺门口顶住对嗰对门咧，咁你就一定会记得。不过有阵时都会好衰嘅，点解咧？因为你由于你顶住对门咧，你开门嘅时候咧，你会顶住啊嘛，咁你就会拎开啦，拎开之后开咗门咧就行咧，就行咗去嘅。有阵时会咁样嘅。 系，你屋企多人啊嘛？ 我屋企系多人嘅，系。 我会啊，因为我都系大头虾嘅，咁我就会之前一晚我会执定咗啲嘢咯。 咁梗系要执定啲嘢啦。 变咗，唔一定嘅，当边个话一定会之前一晚你执定啲嘢啊？ 譬如你准备要做今日嘅活动啊，或者 我之前嗰晚我就会执齐晒所有嘢。系啊，点解要之前一晚做咧？就是、我之后我会再检查一次咯。 系， 即系第二朝我要落楼啦，我会再检查一次。咁如果有漏嘅话，你多咗个机会都 OK 啦啩。另外咧，我就有習慣嘅，即係譬如我銀包永遠擺後袋，電話擺前袋，潤唇膏擺呢一邊前袋，嗰邊就散紙，變咗你落車又好啊，咩都好，你撳一撳前面，撳一撳後面，你就會知齊唔齊咧咁樣。即係呢一個要提自己。 咩？呢個生活習慣嚟嘅。 係啊， 我咩都寫低咯，即係我唔係唔可以仲係即係入落電話啊？你今日又要做幾多個樣工作嗰樣嘢，咩都寫低，咩都睇翻嗰本大簿咧，咁先至會記得。遲早噶啦，我要貼面簿啊，喺阿田。 桂花田 呢个东东咁样噶啦，要 系啦。譬如如果嗱，即系物件咧就可以话摆喺门口啊。但系如果系食物嘅咧，譬如而家阿祖祖你每日都要带饭，譬如有啲人去带定早餐或者带饭盒翻工嘅，可以出到门口，哎呀，都系唔记得噶。 嗱呢一啲咧，我就会粘一张纸喺银包度，即系粘一张面簿纸咧，写住 lunch box 咁样，跟住我就会记得，因为你一定会记得带银包啊嘛，系咪？跟住你就会 记得攞啦， 系啦，我就会。咁样写低 呢个方法好嘅，东东你咧？ 我都会记住即系贴张纸咯，但系即系越嚟越唔环保嘛，即系我就觉得咁样贴张纸喺度又掉咗张纸， 咁点咧？ 系啊，冇我会挂嗰、那个即系保温袋又或者啲咩咯，我会即系都系要摆当眼 提 自己 啊， 系喎，哇要保温啊， 咁养眼，但系嗰阵时好养眼咧，你都唔会见到噶， 都系咁啊。咁咧喺网上面咧有一个有一个朋友咧就话，每日咧都准备咗个饭盒，但系成日都唔记得咗带啊。咁于是乎佢点？因为佢哋要揸车翻工。咁喺外地，咁咧跟住咧佢就话系啦，得啦，我每日我都要将个车匙摆连埋嗰份早餐或者系晏昼嘅饭盒摆埋喺个雪柜里面。咁咧当佢出门嗰时，咦喂系我车匙咧，系喺个雪柜度。咁咧佢就记得攞出车匙之前就会记得埋攞嗰个饭盒或者早餐啦。佢啊咁样几好啊，咁样提醒自己。佢话真系自此之后咧冇唔记得带到。 咁啊下次唔记得带公事包嘅话，系咪都要做一日咧？将个公事包摆喺雪柜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继续二读辩论今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会议在朝早9:00恢复。议会阵线的范国威随即要求点算人数，经过大约7分钟，会议厅有足够的法定人数。议员何君尧认为今份预算案未能够做到破格求变，他說接受移山填海，但現時只有填海，政府不應該忘記仍然有大量土地在陸上，建議政府不應該因為收地難而不敢用錢，應該檢視如何提供誘因收地。公民黨楊岳橋質疑是否只是將錢用在明日大嶼，他促請政府真正引入理財新哲學，拋棄量入為出的原則，不要令香港變成壞了的香港。國家發改委官方網站消息， 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建設方案已經獲得國務院同意，予以印發給廣東省人民政府、國務院有關部委和直屬機構。根據文件指出，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範圍是橫琴島和所轄海域，總面積大約106平方公里。方案的目標是到明年將旅遊休閒產業培育成為經濟支柱產業，到2025年產業規劃進一步擴大，和港澳打造一程多站的旅遊路線基本成型。台灣高雄市長韓國瑜回應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參與國民黨內總統初選，認為對方是藍軍不可多得的人才。韓國瑜結束訪美行程，清晨返抵台灣。他在桃園機場向傳媒說，郭台銘擁有豐富的商務經驗，在國際上用商務和企業的角度經營商業外交，可以直接通美國白宮，亦都可以通大陸中南海。被問到會不會參選總統，韓國瑜再次強調目前為止並無在考慮之內。而至於在返台之後是否會見國民黨主席吳敦義，甚至討論徵召問題，韓國瑜說只要時間允許，吳敦義要見面都沒有問題。社交網站 Facebook 被指未取得用戶同意之下上載150萬名新用戶的電郵到互聯網。美國一個網站報導， Facebook 由2016年5月開始，在新用戶登記時未經他們同意收集對方電郵資料。Facebook 回應報導的時候辯稱，並非蓄意上載這些電郵，現時正是刪除。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稍後驟雨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有驟雨，週末和下星期初驟雨減少，間中有陽光，天氣炎熱。現在氣溫25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38点，跌咗185点，成交金额4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跌咗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9点，跌3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时代中国控股14.9跌咗1.08，中国铁塔2.21升1.1。吉利汽车17.82跌咗1元，腾讯控股391.4跌4.2，建设银行7.03跌1.3，中国平安94.3跌1.5，中国移动75.35跌6.5，富士康集团1.83升4.2，融创中国42元升6毫，瑞星科技55.2升8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11.89，瑞士法郎1.01，澳元0.718，加元1.336，新西兰元0.67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29。日经平均指数报22,091点，跌咗186点。港金现价报11,902元，跌咗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1.54美元，卖出1,27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温思劳街，去尖沙咀龙尾就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九龙湾的宏照道近住常怡道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挤塞的。另外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九龙湾支路慢车，龙尾就在观塘码头。在新界古洞路来回方向近着麒麟村一段都是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象鼻山路落斜方向石围角、 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啦，同埋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加添爱的复活蛋。 我哋晨光第一线呢一只家庭装嘅复活蛋，咁啊，梗系要有我彭爷爷程振鹏啦， 仲有小白爸爸同靓猪妈。 啊，靓猪妈即系我朱海婷啊！ 要三代同堂，点少得仲有我 O 仔同 B 女啊！ 爸比真系有个 B 女、啊， 咁即系四代同堂啦、 啊！二台为你加添爱。 我朱咪咪提提你，边边边原来系骗骗骗，骗徒嘅手法千变万化，佢哋会化身成唔同嘅角色，透过电话同互联网进行诈骗。记住接到可疑电话时，要核实对方身份，定期更改社交媒体账户密码，唔好乱开附件或者连结。网上交友要谨慎，拒绝裸聊同任何不当要求。怀疑被骗就梗系即刻报警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心柔，想青春弹返你，梗係要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啦。 乜你以为化妆化得多皮肤就会差嘅咩？你睇罗敏妆日日化妆落妆皮肤都咁好，佢同李志光斗歌听到我都好紧张啊。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不如咁啊，等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咧就系桂花田，我结咗婚嘅，老公叫阿华，仲有两个仔女嘅。 唉，好失望啊！我仲以为揾到同类笋盘添。 哦， 仲有冇得拣啊？ 哦，有噶，我系黄耀祖，我有只狗咧叫 Molly 公主嘅。 你系我师兄嚟嘅，读演艺噶嘛？我崇拜你 OK 噶啦。 哦 ，OK， 咁你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哦，我啊，我青春啦、啊，活力啦、啊，魅力过人，笑容可掬啊！ 唔系，先生先， 监制你揾个咩人翻嚟开麦啊？ 点解可以仲夸张过我哋噶？ 唔系啊，我好中意听《风骚快活人》噶，一个礼拜听足七日噶。 呢句咪讲大话咯。 哎呀，唔系话早早，我哋可以上网重温听《风骚》噶，叻仔，插得好。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25度气温，相对湿度 87%， 直播室有黄耀祖、何远东、桂花田，真自由放假吓。 系啊，早晨早晨。 系啊，我提醒大家呢，如果准备出门口呢，记得带定把遮。 我冇喎。 因为 出咗咯，点算啊？ 会有雷暴噶，将会可能， 系啊，稍后 大雨啊， 系啊，所以大家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啊，吓。 系啊，我又报咗天气啦。咁啊，唔知咧，大家咧屋企附近咧住嘅地方咧，多唔多嗰啲雀仔咧？ 唔算 大只，有大只有细只噶，麻雀仔就可能周围公园都有啦。 总之每一日翻去落街咧，就已经系左跳右跳先跳到避开嗰啲雀 A 嘅， 系雀 啦， 系 雀 A， 系啦，我哋叫雀 A 嘅， 系咁啊。早早嗰度就 都多噶，我嗰头都多噶，系啊，同阿摩尼公主去散步嗰阵时咧，都会佢都 排咁样喺摩尼诶背脊上面坐喺度乘凉， 咁又未去到咁嘅。 如果系啊，依张相就哇又可以好美丽啊！咁啊，大家惊唔惊到大家驚唔驚嗰啲大家有冇諗過呢，瞓覺嘅時候呢，朝頭早呢，嗱有時真係瞓唔著呢，凌晨四五點呢，啲雀仔就會叫醒你。 有啊，呢個有啊。 你聽過？ 你咁瞓唔著咩？ 咩啊？ 咁瞓唔著， 唔 係 有時可能玩到即係三點幾先翻屋企。 我過咗嗰個年紀啦， 佢啲十年嚟都冇㗎啦，你明唔明啊？ 未到嘅， 同女性 停 咗一樣 啊！哇，你講到我咁準係咪啊？有氣有力啊！ 係啊，係即係你聽過，你會俾邊個？ 有 啱啱我冇，可能我就真係瞓得冧啦，係啦。 哦， 咁同埋啲雀，唔係同埋可能住得高啊。 所以就麻麻地聽得到咁多雀聲咯。 係，因為咧，我住嗰度屋企附近咧，就有個大森有個假嘅，我都唔知佢叫咩，總之一個草林啦，有個樹林噶嘛。即係早排咧，咪話唔記得咩柱咧，就剪咗佢啲樹， 跟住搞到啲雀仔又 跌曬落嚟啊，啲 BB 又咁樣啊嘛。咁咧，其實我哋嗰區咧，不嬲都知道有依個地標啦，咁樣其實都覺得哇，有雀仔咧，其實都幾好啊，咁樣雖然係好多嗰啲雀。即系随时你真系会中头奖嘅， 系嘅，系你会觉得啊，即系有雀仔地方咧，就自然咧好多即系绿化嘅嘢喺度，因为佢喺度栖身噶嘛，喺度休息噶嘛，同埋好多雀声都好大自然嘅。 即系应该系佢哋有地方住，我哋有地方住，大家咧唔好骚扰对方， 系啦。咁其实即系最理想都即系咁样啦。咁其实对于我嚟讲咧，我已经习惯咗。不过我今日睇到呢个新闻咧，我突然间啊联想到，哇，估唔到啊！即係終於都有第二個區都即係都會好明白，因為講緊咧就係坑口啊， 係 坑口咧，自從咧2017年咧做好多綠化之後咧， 多咗好多雀仔， 係突然間嗱係啦，因為佢突然間咧多咗好多樹木啊嘛，哇！你種咁多落去啦，咁啊多咗好多雀仔啦，咁你都知雀仔其實都可以繁殖率都可以好高噶嘛， 係 咁佢哋直頭大規模咁樣喺不論喺啲屋苑啊，你都知有咁多樹啊，咁咧就不停喺度流連啊，啲雀仔周圍飛嚟飛去啊， 咁你有樹嘛，我就可以喺度住噶啦。嗱，你起嗰棵树唔系我起噶， 唔系你帮我起我屋企，我梗系搬入嚟啦，系咪？又唔使排队，唔使申请，我排咁耐喎，系咪？ 仲要将军澳空气好啊嘛， 有几好啊，将军澳 新屋苑啊嘛， 系啊，新屋苑我又有，系啦。咁咧，其实依讲到依度咧，大家都会觉得啊，都 OK 啦。咁即系人有人住嘅地方， 共融啊嘛，我哋话 啊嘛，系啦。但系咧，我估唔到佢哋都面对同样嘅问题，就系。依家咧啲雀仔咧開始咧，唔知係咪築巢嘅地方咧唔夠用啊？ 哦， 咁你估下佢會去邊度築巢？ 哦，去嗰啲冷氣機啊，嗰啲窗口式冷氣機上面度。有噶，我有朋友試過噶，都有，即係屋企嗰個窗口式冷氣機咧，佢哋個冷氣機頂咧就喺嗰度捉咗巢。開頭咧佢哋就聽到佢哋點解好似有啲小即係小嘅雀 B 啊，就喺度叽叽叽叽叽咁喺度嘈咧。跟住佢哋好小心啊，因為咧始終覺得係生命嚟噶嘛。我都想俾到個家佢，如果我俾到佢嘅話咧，都係件好事。但係的而且確咧，又真係有一啲煩擾嘅。 佢唔 係 一隻噶嘛，即係佢鬥雀咁嘅時候，喺度喂捉捉捉捉捉捉佢。唔停嘴噶嘛，系咪？ 同埋住开依度咧，可能亦都会即系有嗰啲气味咧，咁吸引到啦。因为咧，我早排咧都发现咗咧，屋企咧啊，无端端咧，点解咧四五点啊凌晨咧，你就会听到有啲吱吱声啦咁样。咁我就 以为自己肚饿嗰啲声 系嘛？系我直头即系唔知自己系咪吓，系咪我有幻听啊咁样，压力大咁样。咁啊唔系啦，咁跟住咧我都发现咗咧啊，其实应该系有雀仔喺度嘅。咁其实我都。即係接受到嘅咁樣，但係我就即係天氣咧，早排咪突然間熱咗嘅，我突然間諗，我應唔應該開部冷氣？ 系喎，呢、這 个啊，佢净黐住你个冷气啊， 即系 你 佢就喺个冷气个顶 嗰度，哇，系 exactly 个顶啊。 其实咧，有时有啲冷气摄嗰位咧，未必系可以即系遮蔽晒成， 系啊系啊，知道 冷气都要俾佢散热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就见到咧，佢个巢就喺出边咯。 嗯， 哎呀， 咁、那个问题就嚟啦，我开唔开冷气、啊？ 你开冷气真系都系煲雀仔噶啦， 系咪啊？ 煲雀蛋噶啦， 同埋嗰个位咧，你系未必可以咧装到出去。究竟佢哋系咪已经成年咗咧？因为如果仲系雀 B B 嘅话，佢哋未必识飞走噶嘛。 系啊， 即系你开咗嘅话，佢都话：，哎，咁喂，我都系我屋企噶，嗱，我有交租嘅，我有供楼嘅，系咪？咁我都可以开冷气啊，系咪？但如果嗰个系一个雀 B 嘅话咧，佢哋都。未识得去照顾自己，咁又真系觉得好似将佢蒸熟咁， 系啊，好危险啊！一讲到呢度，咁跟住咧， 咁有冇试过即系试过就慢慢地搵啲嘢撩下佢嗰个巢？ 撩佢嘅话，咁佢可能未会即系就巢咗噶咯，就 falling down 系啊， 系其实真系呢个好艰难嘅，即系除非你打电话去嗰啲鱼龙 系 乜乜处，系 你自己又唔可以咁样趴个身出去就尝试处理，又太危险啦。 但系你幻想到，就算你打去嗰啲乜乜处，其实佢。都系揾人執走佢，咁會做咩？ 係啊，就會做咩啦？ 即係大家自己諗啦。 我想問樓上嗰個單位睇唔睇到你個冷氣機嘅咧？ 睇唔到嘅， 可能有少少薄咁样，跟住咧，但系唔系全个冚住个冷气机咁。 佢可能喺都会睇到嘅，可能喺厨房嗰啲位咧咁装到，哇，雀巢喎，咁样 系 咁样咯。 咁你最终点处理啊？ 最终我冇理到佢。咁咧佢慢慢之后咧，我就听唔到嗰啲声音咧，我就觉得啊，佢长大咗啦，飞走咗啦。 你自己估计嘅啫。 系啊，咁我都系向美好嗰边出发。咁我就嗰部冷气 到个原因， 咪督下佢咯。即系督下嗰个巢啊！即系 你只手系督唔到出去噶嘛？ 我知系揾嘢督啊，即系揾把遮啊，或者揾晾衫嗰支嘢挂，屋企仲有支咁样嘅嘢系嘛？ 我冇啊，我屋企晾衫，我屋企嗰啲而家呢个新楼边， 你但系都未必系可以真系咁样抛，你都要抛个身出去嘅。如果系咁样， 我又唔想抛个身出去住， 系啊，个身咁大， 你抛唔到啫， 系啊。哇，你两个使唔使咁样啊？ 大个位仲入咩？ 咁结果你听唔到声就当冇咗， 我就当冇咗啦。咁咧其实即系呢件事咧，就坑口嗰边咧，居民咧，而家咧佢哋都有同样呢啲， 都系喺呢啲冷气机位， 都喺冷气机位啦。但系咧，佢提出咗另一个即系我觉得都系重点。我谂对桂花田嚟讲，应该会吓死佢嘅，即系佢咁中意干净，系咪？咁啊，头先都系讲雀巢啦。咁雀巢当然起个雀巢咧，系会担好多嗰啲树 枝 啊、 系 啊、 叶啊，系啊。 咁可能又会有好多分泌物啦。咁有分泌物咧，就自然咧会有蚊虫啊、滋生啊，咁有虱啦。咁咧坑口嗰边啲居民咧就喺度话，其实而家开冷气啊，一开啊，咪就系、是。嗰、那個秋風就噴曬嗰啲，即係跟住有啲少少嘅昆蟲啊乜嘢啊，咁嗰啲就喺嗰個窿度抽翻曬入嚟咯。 係啊，因為佢又唔想拆走佢，即係因為其實人哋都係個家度係咪？即係都一個家庭喺嗰度。 你又拆散人哋頭家咁啊？ 即係拆咗佢成，即係好似真係好殘忍咁。但係自己開冷氣就會吸曬佢嗰啲幾嘢。 係啦，咁就即係有好多蚊蟲啊。咁所以呢、這個其實呢個我哋都諗唔到有啲咩辦法嘅。唯一咧就真係即係大家唔好去喂饲嗰啲野鸽咯，即系因为其实早排都有报道过啦，即系大家可能会攞啲食物啊，即系走去啲公园度吓，又杀米吓，又杀 啊，系啊， 乜嘢都 喂 饲 嗰啲家畜啦，系咪叫做 系啊，嗰啲禽鸟咁样啦。咁其实因为你如果习惯咗俾嘢佢食，咁佢又唔会主动去飞去第二度，咁可能其实嗰啲雀仔都可能系中转站嚟嘅啫，即系 咁有冇人可以帮到而家坑口嘅居民？ 我谂都系 call 渔农署。处理啦，即系起码安全啲先啊嘛。 或者俾到一个咧，即系合理啲嘅方法，佢哋应该要点样做？因为其实普通嘅市民咧，真系未必有呢个嘅智慧同埋知识啊。慢慢的能接受，我们会是好朋友，不必刻意去回避，去忘记，不再联络。曾经爱的那么深，相处的那么长，互相都太了解了。若分手就变形同陌路，那不是太可惜了。长长的大雨过后，摇头气像吹风，在家里闷太久了。我几乎快忽略掉这世界有多辽阔。你想我很重感情，但那是凭感觉，会变也无可奈何。只想一部公路电影，开车的我想唱歌。刀锋像飞行，有释放的感觉。陌生电台里播什么都有种暖意。星空下飞行，就爱恰似流星。感情，但爱是凭感觉，会变也无可奈何。 像一部公路电影，开车的我想唱歌，兜风想飞行，有释放的感觉，陌生电台里我什么都有种原理，星空下飞行，就爱恰似流星， 这么近，那么远，在那 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嚟啦！ 系啊，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嘛？ 冇错。今日咧，我哋就去到呢个沙田区啊，吓各位沙田友可以准备啦吓，18723888，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之余啊，网上留言亦都无任欢迎啊。究竟沙田区有啲咩好玩、好食、好正嘅地方呢？ 系啊， 买嘢都得噶。 真系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啦，或者一啲真系好传统嘅小食咧，哇，佢净系得佢嗰度有啦，咁都可以讲下。 系啊，但其实咧都越嚟越少，因为嗱，我自己系3岁就住喺沙田，住到咧14岁，但跟住我都继续系喺沙田区读书，成个中学读到 form seven 我都喺沙田区度做 嘅。所以好多嘢你都好清楚喺个区嗰度。 系 系啦， 但已经唔同晒啦，我会话。真係唔同曬啦，因為我嗰陣時搬入去住嗰陣時咧，即係80年代啦，交通冇咁方便嘅，冇咁多巴士嘅路線嘅。我記得我係住新翠村嘅，咁樣咧就即係車公廟對面啦。嗰陣時咧，巴士路線唔多嘅時候，有啲巴士落咗車，我記得係80號啊。 嗯，係啊，係80號車，到今天都仲有。 係要喺美林村度行翻過去新翠村，大約行起碼 15分鐘， 唔止，一定唔止20分鐘以上。 係啊，美林 係要埋成個大圍火車站嗰個位㗎。所以咧，嗰陣時咧就係、即係呢一段路咧，阿爸阿媽拖住你隻手去行咧，唉，好深記憶嘅。 都係一個回憶㗎。嗱，不如講下咧，即係沙田少少嘅資料咧。 好啊。 咁我哋即係沙田咧，叫屬於新界東啦。咁啊，去到火炭南、大圍北咁樣嘅，整個咧就叫沙田咧。咁原來咧，我哋記唔記得沙田咧有個村叫瀝源村啊？ 記得， 記得。 原來沙田最早期嘅係叫瀝源嘅噃。 哇、哦，係啊。 係啊。 即係由嗰度就係沙田嘅開發點。 係啦、啊。咁啊，跟住咧之後1970年咧就喺沙田咧就進行呢個大規模嘅填海，咁啊去到1973年咧就起好啦，即係叫填好啦，咁跟住再慢慢起一個新市鎮咯，所以咧早早嗰時咧應該係第一批或者係可能第二批嘅居民入去裏面住 啦，係啊，所以一講沙田咧好多回憶㗎，可能大家會即刻諗起車公廟啦，會諗起城門河啦，以前嘅一定會諗起嗰個單車公園啦， 係啊， 喂大圍嗰個場而家起咗樓啦，以前係單車公園，我哋可以租單車仔。大圍租單車，跟住咧就會踩到去大埔噶啦嘛， 是啊、 即係呢個係細個咁。當然嗰陣時我係踩輔助碌嘅，如果而家我踩都係輔助碌。 我係咩？ 所以咧，我唔知點解咧，佢喺住喺沙田咧咁大嘅單車公園咧，咁多人單車咧，即係因為喺因為淨係我相信嗰陣時嚇喺香港九龍咧冇乜地方可以租到單車，係淨係沙田先有單車。 地標嚟嘅嗰陣時， 係啊，沙田踩到大埔、大美篤咁樣 啊 嘛， 仲可以係沙田大圍租車，跟住咧就喺大埔還車， 係 啊， 記得嘅。先影響到，真係可以咁樣嘅。 後屘另外一個地標咧都冇埋㗎啦，就係嗰個青龍遊樂場啊。 哦， 係 啊， 佢起過一個遊樂場，有摩天輪啦， 跟住有嗰啲滑水梯啊咁樣嘅。 因為嗰邊咧仲有一個水上樂園嘅，後屘咧都幾好笑㗎。後屘咧佢就改變咗咧，又多咗間酒樓啦，成日都喺嗰度飲茶嘅。因為我屋企咧行到過去嘅，除 嗰度飲茶之外咧，因為嗰個水上樂園咧好少人去啊，變咗咧燒烤場啊嘛，你真係可以喺嗰條斜落嚟嗰條滑梯之後，咪有個水池嘅，喺個水池入邊度啊，冇曬水之後，你可以喺嗰度燒嘢食噶。 即 係呢啲真係沙田友一定會記得噶。 阿東東， 我冇聽過呢、這個，唔係我嘅沙田咧我萬佛寺咯， 萬佛寺 係啊，我好中意走上去。我記得以前細個上面有山水豆腐花食 嘅，系啊系啊， 而家有冇咧？ 冇啦， 冇咗啦， 系啊。 但萬佛寺都係仲係咧，好堅挺咧，即係好多人去行啦，去參觀個景點啊。 好似用呢個字去形容一個廟宇啊，嚇。 咩啊？ 你知唔知好堅挺去形容啊嘛？ 即係話都做個去 到不到， 係啦， 得 不到啊嘛，因為萬佛寺嘛，都好出名㗎。係 啊， 咁啊， 好莊嚴啊。 如果係沙田咧，俾我咧，我就會咧，即係其實沙田真係好大嘅。係。咁真係好多咧嘢去睇嘅，淨係嗰個沙。田马场每年每一个礼拜都吸引无数人啦。 但沙田马场系咪属于喺沙田咧？其实嗱，佢叫沙田马场，但系其实近火车站都系火炭站或者系马场站。 大学站 唔系，但系嗰度都系叫沙田噶嘛？ 系 啊，都系沙 田 啊，系啊，佢话火炭南啊嘛，咁点解叫沙田马场咧？ 我唔知啊，嗰阵时起嗰阵时同而家可能 系啊， 可能个规划系咪 一样 噶啦？咁嗰个拨去边一拨啊？大埔 有 啊嘛， 沙田马场 啊，我都有， 我入过一次咋，好似 都系 佢嚟见到啲马，哇马啊咁样咯，系啊，又自己又太大份骑唔到上去啦， 系 啊，你咪话你 系 咯， 咁我细个啊嘛，嗰阵时 你都大噶啦嘛，细个已经大噶啦嘛， 系我 睇你嘅身形应该都系三岁定八十噶啦，你睇下片一模一样噶啦， 系冇错。 嗱，沙田马场咧，即系都系好多好吸引咧。嗰啲外即系外来嘅游客啦，仲有佢嗰个彭福公园咧，我就系想话极力推介。彭福公园真系鸟语花香，一望无际嘅环境，哇！嗰片绿草地啊，好多嗰啲狗仔啊，你有冇去过？ 我细个一定会去啦，因为旅行。 彭福公园有去过学校旅行，系其中一个热点嚟噶， 系 咪？ 系咩？ 系啊， 我应该读书咁， 你去咗蒲啦，你都冇翻学咯嗰阵时。 我系九龙区小学嚟噶嘛，唔会去到彭福公园嘅，应该我谂，好似 记得啦， 系算啦， 我哋都系细个， 人口窒窒啦，又心虚啦， 唔可以去西贡仲远过沙田啦， 唔系咁远啲啱嘅，计翻车程啊嘛。 我去过彭福公园，仲有一样嘢，好多人冇做过嘅，我放龟，因为嗰阵时养咗只。金錢龜啊，巴西龜我唔知啦，即係屋企養咗只龜，但 係 嗰只總之養咗只龜啦，但係只龜喺屋企生活得唔開心， 佢 成日都匿埋喺床下底，唔出嚟，直情又唔食嘢咁樣，咁點咧？咁最終咧就爹哋媽咪就帶咗去彭福公園就放生，係 啦，因為嗰度有個魚池嘅，係 啦，咁佢就哇頭都冇回啊就走啦， 幾唔 想同我住啊，真係 冇放得 等到呢一日啦咁樣。 彭福公園真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同啲小朋友去嘅地方，亦都係好好嘅放狗嘅地方。 係 啊，即係我見到啲狗仔咧，自己唔即係唔係中意寵物，即係冇養啲狗仔咧，我都見到佢哋哇好開心，好奔放嘅玩得咁樣。 係嗱，而家咧就一定又會多咗一個咧博物館啦，係咪？ 係沙田文化博。 大家可以有一个展览嘅场地啦。我读紧书嗰阵时咧，我谂大家应该都留低唔少脚毛啊。因为沙田读书，中学嗰阵时啊嘛，你放学去边度玩啊？我住沙田，如果去到旺角嘅话咧，你好前卫噶啦，行得好远噶啦。 因为出九龙啊嘛， 新城市广场 系， 跟住又搭住咧好运中心啦、沙田广场啦，即 系 几 中心啦咁样。 几个商场咁样立住嘅时候咧，哇，真系好犀利噶！ 嗰 阵时觉得自己行得好前啊。 嗰阵时真系觉得咧，哇，咁新犀利嘅可以咧，即系商场。几年激咁样黐住， 又有音乐喷泉嗰阵时， 系啊， 你睇个音乐喷泉，哇，地标嚟噶，其实 好有型啊。 不过而家个商场都仲喺度，但系嗰个性质就有少少唔同咗 啦。咁当然啦，咁咪腾空咗个位又嚟整大型展览啊，做 show 咪几好啊。 我话成个商场 都 已经唔系香港人行嘅咁样， 都系 多人到咧，真系。 而家仲有个新嘅地方，石门嗰边咯， 系啊， 石门嗰边而家都有好多美食噶，即系我早排都有过咗去啊。 城门河我哋都未讲啦，城门河好多人跑步啊，踩单车啊 ，Kitty 都喺嗰度跑步噶，想遇靓女嘅话咧，得闲去城门河跑步啊咁样。 喂，嗱，电话号码18723888系啦，我哋今日咧这个环节咧，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希望等你大家咧，即系分享一下沙田区有啲咩好嘢咧。等一啲其他区外嗰啲，譬如我少去沙田嘅朋友，原来有啲嘢啊，好咁好咁得意噶。 系啊，有咩好嘢食？有咩好嘢买？有咩好嘅地方去？甚至见到咧网上面好多行山嘅路径啊，都欢迎你同我哋分享啊！ 特朗普政府施压，指北韩军力正系加强，唔会屈服于制裁。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料会喺今日稍后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今晚骤雨增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周末同下星期初骤雨减少，间中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46点，跌178点，成交金额49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跌咗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9点，跌3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时代中国控股14.92跌1.06，中国铁塔2.02系升咗1.2，腾讯控股391元跌咗4.6，吉利汽车17.94跌8.8，建设银行7.05跌1.1，中国平安94.45冇起跌，富士康集团0.7升咗2.9，中国移动75.4跌咗6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232，瑞士法郎7.77，澳元5.561，加元5.875，新西兰元5.275，欧元8.8618。每百日元对港元7.0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5。日经平均指数报22,129点，跌148点。港金现价报11,902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2.29美元，卖出1,272.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啦，车龙喺温思劳街，去尖沙咀咧就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黄大仙道去凤德村方向啦，近住雅竹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马仔坑道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九龙湾支路咧比较慢车，龙尾喺观塘码头。在新界上水的古洞路来回方向，近着麒麟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象鼻山路落赤石围角、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和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有致癌风险，并无所谓安全的饮用水平，恒常饮酒即使只是很少的份量都会增加死于癌症的风险。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复活节有音乐拣。 每个星期日深夜12点到2点， Dr. Music 陈小宝同你用2个钟头嘅时间重温首首经典英文金曲。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12点到2点， Sunday 任我行。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快乐。 我想去进修啊。 啱啦，为咗帮大家提升自己，持续进修基金优化咗啦。2019年4月1号或之后开课的课程资助上限已经由10,000元加到20,000元。 我知道以前未用晒的资助都用得返，申请有效期同次数都冇限制。 年龄上限提高到70岁，仲多咗课程揀。上基金网页或者打3142-2277了解下啦。 小华，作为香港小姐同国际中华小姐冠军的你，觉得系一参加咩比赛会攞冠军呢？ 豆间大赛，因为佢头先试咗3次，小姐可唔可以同你倾下偈咧？好邪恶啊！如果参加呢个比赛系可以攞冠军嘅。 Hello， 我是2018年香港小姐陈晓华 Hira，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 系啊，今日沙田篇啊，系啊，希望咧电话号码1872388咧，大家咧打电话嚟咧，去讲下你哋沙田区有啲咩好嘢。不过喺对上两次咧，都有听众咧喺度留言咧，佢都话。你哋唔好再介紹我哋呢度咁多好嘢啦！咪而家好多人都咗入嚟咧，我哋就執爆噶啦咁樣。 我諗沙田區嘅朋友咧應該唔會介意，因為已經太多啦。 係啊係啊， 已經太多遊客，但係嗰啲嘅遊客咧未必會聽我哋節目嘅，所以你唔需要擔心嘅。 OK， 咁啊，希望咧即係啲咩好嘢咧，都大家一齊分享，咁啊即係等其他區嘅同朋友咧都認識到哦，原來你哋社區係咁噶噃。OK， 電話號碼1872388，歡迎大家打翻嚟啦。網上留言咧都好多嚇。 讀一啲先啦，係咪啊？譬如大家都知㗎啦，沙田咧都真係依住個山去建啦， 係 變咗有好多好嘅行山路線嘅。Orange 咧就提議話，顯徑村 係 沿住紅梅谷道嘅燒烤場，去到望夫石，去到沙角，再去到石門。這個的路線圖呢、 哦、慢慢過去啊。 其實講真的、啊、沙田區的風景啊同埋個空氣呢都真係讚㗎。 喂喂喂我呢真係咁大個女呢 第一次上 我冇去過紅梅谷路嗰度燒嘢食。 我話俾你知我嗰陣時啊讀書未近囉。因為我讀書間學校係新田圍村啊嘛。我都可以即係如果大家呢即係想了解一下當地啊即係沙田區嘅朋友點樣生活。我以前就住新翠村行嘅路線呢就可以行到去龍坑村啦。可以沿住个山咧，有条小路咧，上好多楼梯咧，上到新田围村。其实大家真系嘅，你沿住一条屋村去另外一条屋村咧，个风景啊，各样嘢已经好好睇啊。同埋咧，所以即系嗰啲商场就有好多唔同嘅改建啦，即系又领咗啦，系咪？好多地方都系咪？ 领咗嘢啊，系啊。 系啦，咁以前有好多唔同嘅村咧，佢都有好多冬菇亭喺度啊。但系而家咧都仲有一啲嘅特色小食喺度，大家都可以去试下噶。 系 啊，有一位嘅听众咧就喺度讲啦，就系话另外一个地方。要推介俾大家嘅就 系 好运中心，时施咧就话啦，有好嘢食啊吓！马会隔篱咧有一间超级小食店，我希望呢个唔系个名字啊吓，如果唔系我都读咗啦，OK， 系啦，佢话咧就有三送车仔面嘅嗰间系有，跟住咧有啲串烧11蚊串，大大串，啲肉好大嚿噶，沙爹酱啊、蜜糖啊，任你落啊，好好味噶。 系啊，系咯，自从我落库咧嗰间咧车仔面档咧，即系被收回之后就 领咗翻去， 领咗翻去之后咧，我已经好耐冇食过车仔面啊，嗰、那个近我知道有咩地方啊。 另外咧、 啊、 ，Orange 咧除咗介绍行山路线之外咧，佢就话。喂，大圍火車站附近有一間特色嘅小菜館噶，叫做咩咩小廚嘅咁樣。 係， 佢俾咗張相我，同埋佢介紹咧呢一啲嘅食物咧，即係我就真係聽都冇聽過啦。 即係比較好特色嘅，比較另類嘅係咪？ 係啦，魚蝦爬。 好食噶， 好食噶，仲、有， 因为好滑噶嘛，即系咧，你谂下个嘴咧，鱼个嘴系卜卜卜咁样喐咧，嗰、那个肌肉系喐得最多， 所以就好弹牙啦会。另外就话鸡嘅膝头、哦， 哇，鱼又真系好刁钻， 其实系咪即系鸡圆棍啊？ 我真系唔知道， 又贵嘅， 系鸡，我想话龟圆棍， 系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就继续啦，我哋一阵咧就再读下我哋网上边嘅留言， 好啊，好啊，听电话啦，好嘛， 好啊， 电话里面有我哋嘅。Amy 啊 ，Hello Amy， 喂喂，各位主持你哋好 ，Hello Amy， 早晨， 早晨早晨，我喺沙田住嘅， 系， 咁就之前就未嚟沙田住嗰时候，我就喺喺沙田做嘢，咁嗰阵时唔方便嘅，嗰阵时冇城隧啦，冇大佬山隧道啦，所以搭车好唔方便咯，咁我而家嘅介绍就系城门河， 系， 咁城门河咧就好舒服，咁譬如你放朝头早啦，去散步啦。咁同埋晚黑你睇嗰、那个日落啊都好靓囉、由第一城一路行去经过去啲屋苑，跟住你可以上马鞍山啦。咁譬如你假时间我行咗个 海濱長廊就覺得城門好行咧，就是、因為佢譬如有啲年紀大或者又話行得攰嘅，你可以隨時搭車咯。 嗯， 咁其他啲海濱長廊你就一定要。就算攰，你要行，差唔多要行晒，你先可以有车搭咯。 系，因为佢系啊，因为佢嗰个成个城门河咧系沿住，即系你成个沙田区，你横跨唔同嘅屋村啊、屋苑啊咁样。你任何一个地方咧，你行两步，你就有得搭车噶啦。 系啦，冇错。你我行到攰，我想今日行一唔行咁样耐时间，我一行就去搭车，或者我去食嘢，去 shopping 都可以咯。 嗯，系啊，中间有唔同嘅商场啊，可系嘛？ 系啦，因为我同埋我哋中大的學生呢有個靈活友善城市啊，咁我哋呢就訪問好多人呢都讚緊城門河嗰條係好好行嘅， 嗯， 所以我就今日推介，譬如有啲就算唔喺沙田住，或者而家交通唔方便，都可以搭車過嚟行下城門河，可以上馬鞍山馬鞍山嗰條嗰、那個上面嗰個位都得，或者你我唔行咁遠，咁我近近地，我淨係行城門河去到海淀区又或者雅典区入边嗰边，咁我可以搭马铁，跟住翻出嚟，咁都可以嘅。 哦，好详细啊！ 系啊 ，Amy 啊，你喺沙田区住咗几多年啊？ 住咗就廿年到啦，但系我喺沙田嗰度做嘢都有三年啦，系啦， 哇！你觉得沙田区系咪特别有人情味嘅一个区嚟嘅咧？ 都会噶，咁有时大家譬如行。城門河嗰度咧，大家唔識嘅，咁有時都會大家互相打下招呼，就算唔係行山都會嘅，唔好講話城門河啦。 係， 咁係咁啊，打下招呼啊，咁啊，今朝晏咗喎，咁樣咧就 係呢啲嘅，即係人情味好緊要， 係啊， 亦都有好多人咧， 大家互相唔知道你係隔月頂，大家都唔知嘅。 係呢、這個啊緊要啦，但係都有好多人話咧，呢幾年啊，尤其是即係呢十年啦。譬如嗰啲大嘅商場咧，多咗好多遊客啊，影響到你哋嘅生活啊，你有冇咁樣嘅諗法啊 ，Amy？ 少少啦，但係你去行到邊個區都係，但呢個區就係唔 係？ 如果你行到城市廣場，就肯定你就我假期一定唔去城市廣場，真係太逼啦。 係啊，區區有災區啊， 唔係我諗佢唔會拖住個肩去行城門河啩？ 城門水道嗰度就唔會，就係、是、 商場就會多人啦。 係啦，商場我就免得過我。都唔去啦。 OK，好啊，咁啊，继续啊，开开心心啦，带多啲朋友咧去沙田区度玩啊吓。 好啊 ，Amy， 多 谢 Amy， 好， 拜拜。 你情系沙田区啊，做嘢做住都喺嗰度。 系好，继续听电话啦，好唔好啊？ 好啊， 好啊。好，我哋等一阵先啦，我哋驳下电话先啦吓，我哋不如咧就再读下咧我哋网上面嘅留言啦，好嘛好嘛。 系啊，有一个咧，我好想问啊，系咪沙田咧有个叫道峰山噶？ 系啊， 因为阿 Nicola 佢喺度講咧，即係道峰山上面咧有個中國式嘅建築，咁係一個基督教堂嚟嘅。 係， 咁上面有好大嘅十字架。啊，我就係諗緊，我平時搭車經過係咪就係望到嗰度咧？ 嗱，會望到嘅，因為我咧讀中六、中七嗰陣時咧，我就喺沙角村度讀書嘅。如果我要喺沙角村咧，沿住城門河，頭先 Amy 介紹啦，沿住城門河咧就有條橋咧，就去到市廣場嗰邊嘅。你咁樣一沿住路行嘅話咧，你就會見到有個山上面咧的而且確有個十字架。咁咧夜晚黑咧，佢有啲燈光打咗上去咧，個感覺咧幾莊嚴幾靚㗎。 即係雖然即係大家即係未必係基督徒啦，但係其實去到嗰啲地方咧，即係又環境又靜啊， 都係行山地方啫。 真係即係呼吸下新鮮空氣，其實都好好喎。係 啊， 多謝你啊。 另外有一個地方唔可以唔講嘅，食乳鴿嘅地方，有冇去食過先？ 有呢、這個細細個咧，係真係咧特登就因為沙田咧，即係講緊1980几年嘅時候啦，即係佢哋有好歷史悠久噶嘛。咁即係就去啦，哇！一齊去食乳鴿咧，大家做一整照，好嘢喺嗰度食。咁因為嗰度有嘢玩咧，有嗰啲咁嘅即係入錢嗰啲机啦，戇下啦，又行少少斜路啊，咁样系一个几特别嘅地方嚟嘅。 系啊，我细个嗰阵时咧，阿爸爸妈妈都有带过去嗰度食乳鸽，跟住咧即系又要沿住嗰度有条咁样嘅斜路， 系啊， 楼梯级上 咧。咁侧边佢有啲嘢啊，即系有啲装修装饰啊嗰啲咁样咧，喺边度睇啊又玩啊咁。 我咧就真系细细个咧，我冇去过，因为 我阿爸整乳鸽俾我食嘅，但系咧我唔好嬲住，唔好嬲住，早早 我冇嬲啊， 表嘴啫嘛，表嘴啫嘛。 但系咧，我早排咧，我拍剧咧就系、是、去嗰笪地方， 系 我第一次去啊，跟住咧即系要行过嗰条天桥先落翻去，然之后先可以上到去噶嘛。 系啊，有条路。 咁咧，由于咧即系你拍嘢，即系我哋嗰啲时间咧好早噶嘛，咁包场咁样啦，咁咧而最好咧。系嗰日我哋系要拍食嘢嘅，咁佢真系咧讲我哋食乳鸽嘅，而老板亦都真系好好咧，佢真系咧为咗我哋咧炸啲乳鸽俾我哋食啦，又将佢哋即系最好食嗰啲菜咧就煮俾我哋啦。 咁梗系啦，你去嗰度做拍嘢。 系啊，我第一次咧即系。拍嘢，其實我第一唔係拍嘢嘅時候，第一次食嘢嘅係，我真係食到咧算曬手指啊！哇，原來嗰只乳鴿咧真係咁好食， 點解咁出名啫？咪就係咁樣啫嘛。係 啊，所以真係大家真係要去。 嗱，我想問啦，火炭多唔多去啊？ 火炭都有嘅，但火炭應該真係唔屬於沙田區啦。 哦， 火炭區另外一個區別嚟，應該就 佢就話嗱，即係咁樣啦， 係交界嗰度啦， 即係佢係喺嗰度鹹淡水街嘅交界喺敏邊啦。 係， 原來火炭裡面咧，即係佢雖然話好多工廠區，原來好多咧嗰啲藝術家咧裡面咧，佢開咗好多一啲叫做studio 咧，俾大家去欣賞啦。你知唔知裡面有一間啤酒廠？ 哦，手工啤酒厂 啊，系啊，啤酒厂喺里面咧，佢话都好历史悠久啊，咁大家其实可以喺里面咧，可以去行下啦，睇下饮下嘢都得噶。 大家食唔食得辣啊？ 我食得。 系啊，你咪喺大围咧，即系都系个头先你头先介绍嗰间咧嘅附近咧，有一间系出名食嗰啲手撕鸡肠粉噶嘛。 哇，我唔知道啊，我搬嚟咗太耐啦，所以我就好想大家话俾我知，好想翻去沙田区。 呢一间系。被譽為一定要去食嘅 手撕雞腸粉 嗱、啊，如果你中意食得辣咧，佢除咗麻醬之外咧，佢仲可以加麻辣，你仲可以加勁麻辣。 但係問題係佢係撈腸粉、啊， 撈腸粉重要。如果你再識食啲咧，佢哋係教你咧雪凍佢咯，咁咪即係好似雞絲粉皮咁樣咯。 明啊明啊，係啊， 係好好食噶依個半夜晚黑都有得賣噶，好邪惡嘅依個。 呢個真係好邪惡啊！ 你有冇去過沙田欣啊？ 咩叫沙田欣啊？ 哦，你哋唔晓得啊？ 唔晓 喺呢个叫做大埔道咧，咪可以即系唔一定行隧道入沙田噶嘛？喺大埔道咧，咁行山路咧落嚟咧，去到叫做即系嗰个叫做 九套山嗰边， 唔系嗰度已经入咗沙田啊嘛？喺大埔道咩一路上落嚟入沙田嗰个少少位置，如果你过咗咧，就做 miss 咗噶啦。咁有一间印度嘅餐厅咧，嗰度叫沙田欣咧，好出名，好多年历史，好多人去帮 衬。我知边个啦， 系 啊 系 啦 系啊， 而家仲有冇噶？ 啊有啊话有。有喎、 哦， 有喺度喎， 好 多人幫襯過都。 係啊，另外咧，Erica 咧就話咧，由慈雲山咧係可以行到而家嘅水泉澳村㗎，即係個新嘅屋村啦。佢話咧係佢同埋佢老公拍拖嘅路線嚟㗎。 其實咧上到獅子山咧喺九龍呢邊啊嚇，即係喺獅子山嗰度上到山頂咧，其實咧中間咧有一段路咧係有分叉路嘅。咁佢就話以前啊，你去沙田區啊，定去筆架山啊，定係落翻呢個慈雲山嗰邊咧，係有段路。是可以咁样行过去噶， 系 我哋一山之隔啫嘛，其实 系呢度阿 Jackie 咧，佢阿 Jackie Van 有讲咧，就系话嗰只乳鸽同埋有个鸡粥噶嘛， 嗯，沙田鸡粥 系啊， 油站对面 系啊，嗰间咧我又系即系成日都听啦，咁啊早排咧去过一次啦，我又系发现咧，原来真系咁好食嘅，真系抵佢开咗咁多年啊， 系啊，喂咁出名，你估浪得虚名？ 嗰啲豉油皇炒面咧，真系咧，我而家谂起我都好想食啊！ 嗱，呢一啲地方咧有嘅话咧，大家就快啲好去啦，所以我哋先至要搞个咁样嘅环节同大家推介一下 Orange 咧嘅留言，我都可以帮我哋做一个小说。总结的他说其实沙田是很多好东西吃的不过呢很多都已经没了七七八八了譬如雍雅山房啦、枫林小馆啦、 雍雅山房我都有去过你有没有去过 没有 啊是啊它是一个很旧很旧式的我想五六七十年代的一间餐厅啦咁就依山而建的即是都很怀旧下的那个餐厅。 还有一些的大排档好像沙角村啦和斜村啦那些的大排档呢都真的越来越少啦咁样。咁啊沙田区的朋友以前真係好多地方食宵夜，都未講嗰個好強嗰個雞粥咧。 頭先佢咪話講雞粥咯，係 啊， 仲有 另外近油站嗰邊有另外一個雞粥食㗎， 正對住火車站嗰間啊嘛。 唔係，我唔講嗱呢一間係 後邊嘅， 講咗個名 嘅 係咪？喺後邊近美林村嗰邊落隧道嗰個位，嗰邊都有雞粥食。 係 車公廟咧， 係啊， 車公廟有冇去到啊？ 我住對面嘅，點 啊？係有冇去過咯？ 有啦， 成日都去嘅。 喂，讲紧咧车公庙咧，原来都有成300年历史喺嗰度嘅话咧，即系嗰时喺南宋嗰边咧，诶，嗰将军走咗落嚟呢度，跟住就起咗个车公庙。曾大屋有冇去过啊？ 有， 诶、哇，嗱、啊，我有拍过嘢喎，添 喎，系啦，系啦， 系啊，入边嗰啲诶，嗰、那个建筑都真系几得意嘅，好舒服嘅，好凉嘅入边，好啱你住嘅桂花 店，因为佢嗰个设计啊嘛，系咪啊？ 系啊， 佢出面有球场，即系我冇去都有去要踢波啦，扮踢波都要啦。 嗱，我想话咧，我头先咪话咧，沙田除咗嗰个叫烧烤场，即系红梅谷路嘅烧烤地方啦，仲有啲咩地方可以烧烤啊？ 狮子山郊野公园，你想讲系嘛？ 又 系佢最爱 啦，都系嗰辣啦，但系即系仲有咩地方系可以烧烤？除咗嗰啲韩烧啊，唔系讲紧，真系可以烧烤嘅地方。我嗰日咧就去咗咧有一间嘅叫做灵机营啊，即系系基督教嘅教会，佢又系咧即系俾被列入呢个叫做文化遗产嘅一个地方，佢好耐嘅就喺曾大屋附近嘅咋，咁、上面咧原来可以咧 book 得烧烤啦，咁样即系又可以个市区里面，但系咧有一个烧烤嘅场地，我觉得几得意，佢仲可以有啲导赏团咧，即系介绍下啊里面嘅环境系点样啊，个历史系点样嘅咁样。 我谂如果沙田有咧，都一定乌溪沙算唔算系嗰边咧？ 其实好似 乌溪沙你系去到马鞍山嘅啦，应该都算系。 系啊，其实大家都应该去过嗰度去 camp 咯。 哦， 即系嗰笪地方。 咁嗰、那个史诺比乐园有冇去过啊？ 哦，有喎、 啊。喂，嗰、那个我觉得都系一个地标喎、啊， 都 好新鲜喎、啊。 唔系我解释啦，嗰阵时，唉。读书都佢好多年嘅咧， 好多年 嘅 真系啊，系啊，我咪就话咯，都系个 字一算都系， 都系个地标嚟噶嘛。 系啊，有一定有同嗰啲同学仔啊，礼拜六啊，话放假唔使翻学，咪又喺沙田度行嚟行去，梗要去影下相啦咁样。 系，唔系佢早排嗰啲大型商场嗰度都有啲展览嘅，咪有啲玻璃嗰啲玫瑰花嘅，其实都几靓嘅嗰度。 系 啊，另外咧就话大围啊，仲有一个咧食肠粉好出名嘅， 系咪就 系 你讲紧嗰个咩啊？嗰、那个 有。仲有一间都好出名， 系咪啊？仲有一个咧就食糖水，呢个系 Casa 同我哋讲嘅。佢话咧有一个食糖水都老字号嚟噶。佢话同埋啊，大围个手撕鸡咧搬咗咯。 啊，系咩？ 唔知搬咗去边啊？我哋等我哋嘅听众同我哋讲啊吓。 喂，继续八下，呢个真系一定要去试下噶。 系啊，嗱，听咗咁多啦，如果大家咧都想去下沙田区嘅话咧，咁、不如我哋就唯一日要去啦，系咪？ 就如自己一个放飞机，寂寞就如剩我背脊莫到尾，即使想戒烟，家里没人避，不知转台转到哪儿才放弃，遇上新闻无天理，便痛哭平民被炸死，谁替孤单庆幸？问世间只有我亲，任我多么无能，也没什么必须要答允。天光天暗，谁讲我黑面做人？无谓为忧一阵，玩火机玩到起枕。就如自己一个吃火锅，自己一个吃火锅，寂寞就如冷气会未用跳波，加薪不够多，不要被人喝，怎么有人会故意遗忘了我？没有心人来搞我，在网中与女神斗歌。有我亲，任我多么无能，也没什么必需要答允。天光天暗， 谁讲我黑面做人，无谓为忧一阵，好彩相逢也没培分，好想数数遍地云吞，好惊被蚁咬，无人类过敏。趣只得我过瘾，仍在身边无人，废就是废，听不到教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继续二读辩论今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自由党张宇人说，预算案有关支援中小企的措施，例如宽减利得税、差饷和商业登记费等，不足以为中小企解决燃眉之急。乡议局刘业强说，高等法院就丁权案已经有裁决，免费建屋牌照是合法合宪，促请政府加快審批丁屋的興建和重建村屋的申請，不應該無理拖延。醫學界陳佩賢批評醫管局和現實脫節，認為即使增加資源，亦都解決不到公營醫療超出負荷的問題。因應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涉嫌搶女政府人員電話事件，有關譴責議案的調查委員會原定今早開會，但因為人數不足而留會。調查委員會主席工聯會麥美娟說，今次開會是為了處理行政工作，留會對調查委員會的運作沒有太大影響，將會在月底或者下個月初再召開另一次會議。立法會譴責許智峯議案的調查委員會一共有七名委員，而會議的法定人數是包括主席在內的五名委員。美国波音公司宣布更新防失速软件的737 MAX 型号客机完成了最后测试。波音行政总裁米伦伯格在社交网站上载试飞片段，表示机师作出120次试飞，一共飞行了203个小时。他说全球超过 85% 有相同机种的航空公司有机会透过模拟系统、见证系统更新的分别。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部分更改在操作上合适，但不会急于批准客机复飞。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半年内发生两宗严重空难，一共造成近350人死亡之后，全球停飞相关型号飞机，意外被指与客机的防失速系统有关。社交网站 Facebook 被指未取得用户同意上载150万个新用户的电邮到互联网。美国一个网站报道， Facebook 由2016年5月开始，在新用户登记时未经他们同意收集对方电邮资料。 Facebook 回应报道的时候辩称，并非蓄意上载这些电邮，现时正是删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今晚骤雨增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周末同下星期初骤雨减少，间中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42点，跌咗181点，成交金额50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跌咗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9点，跌3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时代中国控股14.92跌1.06， 中国铁塔2.21升1.1，腾讯控股391元跌4.6，吉利汽车17.96跌8.6，建设银行7.04跌咗1.2，中国平安94.4跌5仙，富士康集团1.68升系升咗2.7，中国移动75.35跌6.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11.92，瑞士法郎1.01，澳元0.718，加元1.335，新西兰元0.67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2,136点，跌141点。港金现价报11,902元，跌咗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2.09美元，卖出1,2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加添爱的复活蛋。 封骚快活人想在复活蛋里面加一块胶布， 想闹交可以封住对方把口， 行街看戏就可以两个黐住手拖手， 遇到风风雨雨可以爱嚟遮伤口。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祝大家 复活节快乐！ 二台为你加添爱。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咦呢？ 二台通识60秒。 印尼传统的蛙羊皮影偶器被视为印尼的国粹，当中使用的手工制作人偶可以分为立体木质人偶以及平面皮影人偶两种。表演的时候会有灯光投射在布幕上面，表演者利用人偶上的细线，令到人偶可以做出不同的动作。而所用的音乐就是由歌手、乐队使用铜管和金味朗鼓去演奏。这种艺术可以追溯至9世纪，并以爪哇岛为中心地发展，会用幽默和哲学风格的插曲去描绘故事，而故事主要源自于本土神话、古代印度史诗和著名波斯英雄。现时印尼当地有很多艺术品商店和纪念品中心，销售各种蛙羊皮影偶器人物，并以多种形状和风格出售。想知道更多关于印尼的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60秒。 爱的森林安全篇， 最爱的森林是多么，哎呀，边条树枝棘亲我， 哎呀，啲人真系冇手尾啦，就好似办公室啲快乐咁乱咁平啊，棘亲人噶嘛。 最爱的森林是多么，哎呀，喊妈妈喊亲我个头啊！ 咪咯，办公室啊，一定要保持光线充足，咁先开到工噶嘛。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办公室够舒适，员工表现至出色。我系杨思琪。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豪仔啊，我想直接翻公司，听日有个会要开，我想准备下啲文件，我哋去坐的士咯。 吓，经理咁晏仲翻公司，我哋啱啱落机啫。 你唔得闲？ 哦，咁梗系唔系啦。哎呀，淡啦，要第一时间通知甜甜先得啦。 仲行？ 唔系啊嘛，电话冇啲啊，得行紧，行紧，行紧，经理行紧。 豪仔，你觉唔觉得有啲古怪啊？ 有咩古怪啊？ 乜 过你 office 个门口乱成咁嘅？ 哦， 啲报纸周围系，啲信冇人收，连啲盆栽都借晒啊！你唔觉得好古怪咩？ 咁又系喎，话时话即系点解好似俾人爆格咁嘅款嘅？哎呀，经理系咪俾人偷嘢？我哋个地毡都翘起埋嘅，过分啊！真系，经理呢铺真系唔报警唔得啦！等我搵个电话报警先，你等我一阵吓。 喂，咁等我哋行翻出去，搵个安全嘅地方再讲啦。 好啊，我哋一二三慢慢行啊。边个啊？边个啊？ 你几时喺度噶？点解我喺度嘅？ 啊，甜甜走出去先得，呢度好危险，快啲走，快啲走，快啲走啊！ 咩危险啊？你讲到我都好似好危险咁样。 甜甜啊，你个额头流紧血啦，系咪个贼打你啊？学仔，快啲报警！ 收到。 等，你两个冷静啲先，你有嘢慢慢讲。 你啲血啊，滴紧落嚟啊，做咩啊你啊？你过晒年纪噶啦，冇理由仲有噶。 你即系我啊，你即系你平时留意我嘅咩？我俾个贼打，我自己都唔知嘅咩？啊，即系其实咁样嘅，我唔小心就撞落咗个柜桶嗰度，即系个柜门嗰度啊，整伤少少啫，咩有贼啫？ 你自己撞落柜桶度，难度好高噶，唔系有贼啊？原来 黐线嘅，无端端做咩有贼啫？你睇得警匪片多啊？定系你坐长途机坐得多一滞啊？下次我 系啊，喂，我同阿豪仔一翻到嚟又见到 office 咁乱，咪以为有贼咯？如果唔系有贼，咁即系话 office 系俾你搞到咁乱嘅。 经理休息一下先，经理。 死人熊仔你吓，早啲翻嚟又唔话我听啊！我以为你听日先翻噶嘛。 我已经想打俾你噶啦，电话冇电，同埋鬼 叫 你 啫。 讲 咗几多次，开完啲柜桶嘅门一定要时常闩好。今次好彩就系话整亲额头少少啫，下次未必有咁好彩啊！经理啊，即系咁嘅，你啱啱坐住长途机翻嚟咧，其实你唔使咁好中气咁大声闹，我其实知道嘅，同埋你沙沙地声，放轻力啊，因为我好惊。 多事。话时话，点解啲快佬周地放嘅咧？阿甜甜，你瞓喺地下睇文件嘅咩？ 即系咁嘅，即系你哋唔喺度啊嘛，系咪先？咁啊， 你就掠地噶啦。 唔系，我用完之后我未放翻入去柜桶啫，保安管嚟咁嘅咯。 三个字， 有咩啊，经理？ 冇手尾。嗱，我又想问啦，点解你要翘起啲地毡呢？ 经理啊，即系咁嘅，平时喺公司有好多规矩嘅，又乜咁样好多嘢嘅，咁啊系咯，我即系你话咗唔准喺度饮嘢，咁你唔喺度我咪饮嘢啦。我咧就今朝唔小心咧倒泻咗杯咖啡，咁样整湿咗啲地毡，我谂住叫翻起佢吹干之后咧就铺翻好佢嘅，只不过我平时做唔惯呢个手工，我铺得差少少啫，都唔系隔气嘅， 咁都叫做差少少啊？你睇下成张地毡啊！拱起晒，你咪好容易倾亲人咯。 系咯，所以你系时候要换地毡啦，经理。嗱，你咁讲我又醒起啦。头先我真系咧，真系应该俾张地毡咧棘亲啊！如果唔系要我咁好身手，我点会扇亲流血？真系。 好彩有地毡咋，唔系你搭落嚟啊，砸烂地砖添啊你。 又唔使咁讲啊。 同埋点解咁黑嘅？系咪我冇除黑超咧？又唔系。 我都觉得黑啊。 你做咩唔开灯咧？阿甜甜，你窗帘都闩埋。哦，你喺度收埋第二个男人。 系啊，咁咪你咯，收埋第二个男人。即系咁样嘅，我想遮啲阳光，我唔想晒黑嘅。你知唔知我坐个窗口位咧？虽然系正，个风景又靓，即系好似经理咁样系咪？但系如果唔系咧，即系我成日咁样打开个窗，我擦多防晒都唔得啦。我要好似经理咁靓啊嘛！ 哎呀，你使乜惊啫？想喺办公室工作得舒适啲，应该保持足够嘅照明。黑妈妈点做嘢啊？讲开又讲，点解 office？咁热嘅， 咪你劳气，所以 冷就坏咗。 唔系，你劳气啫。 系啊，都热得滞，有咩除件衫先咯？我哋系。 嗱，即系咁样嘅，嗱，我唔可以咁过分要求噶，曾志豪。 除外套啊。 系，唔系坏咗，其实，我专登熄咗佢嘅。我咧啱啱练紧咧，啱啱报咗班咧，玩呢个高温瑜伽。 高温瑜伽？唔系啊嘛，我同经理辛辛苦苦去台湾吃喝玩乐，唔系开咗几日会。 你在 office 度就叹世界玩。 你头先有时觉得吃喝玩乐 都冇份啊！我话你听，呢度 office 嚟噶，你俾翻少少尊重我哋得唔得？有翻少少通风得唔得？你可唔可以唔好搞到我哋焗亲，空气唔流通，病咗？边有精神做嘢啊？ 咩啫嘛？喺你哋出 trip 期间啊，我有做嘢咁，呢啲都系我自己热啫嘛。咁啊，嗱，经理之前啊，叫我搵人搬走晒啊，嗰啲唔要嗰啲杂物啊，我几叻啊，我唔使搵人帮手啊，自己个人搞掂晒啦。你听我啲杂物唔见晒耶！ Yeah! 哇，你自己一个人搬，搬去边啊？ 学楼梯咯，佢咪好叻啊！嗱，经理，我真系嗱，又熄咗冷气咧，又唔开灯，我其又唔揾人帮手做嘢，我全部同你悭咗好多电嘅。 甜甜啊， 咩啊？ 后楼梯系走火通道嚟噶，点可以摆啲杂物喺度阻住晒咧？好危险噶！ 吓，唔会啩？危险？ 你啊，成日贪方便啊，好容易发生意外呀！ 咁，经理都系嗰句啦，你唔好咁劳气。嗱，我知嘅，我而家即刻搬走佢，搬走晒杂物，咁你唔好嬲下。 唔使啦，唔使啦，唔使啦。我谂住就叫清洁姐姐嚟咧，就做你个位。你咁中意搬嘢，就你做清洁姐姐个位啦。经理，我哋入房睇文件啊，我冲杯咖啡俾你，你又见唔到佢噶啦，拜拜。 办公室够舒适。员工表现至出色，我是杨思琪。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有思琪妹的《爱的森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明，佢真系明。 何地何方，释放你的光芒，随遇而安，不作定案，无定向，告别昨天坐青春的客座。何地何方，搜索你的天堂，虚构着眼前星光，环游大脑，松开眉头，传来暖光，情迷已乱忘情况。 话呢首歌嘅出发点咧，就系想鼓励一啲喺低谷或者未揾到方向嘅人，就正如当时未解决合约问题嘅自己咁，想要嘅就系一把为自己导航嘅声音。作曲冯允谦，填词陈永谦，编曲周石汉、黄少铭，监制周石汉。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冯允谦，声音导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我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继续风骚快活人啊吓，好老板，我哋成日都会讲噶啦，系好到咁嘅话咧，我都想可以加入你一间公司啊， 有啲咩福利啊？ 系咯，英国嘅有位英国嘅好老板，佢咧就系被誉为啊吓全英国最好嘅老板，公司嘅员工唔多嘅啫，即系唔算多嘅，我就咁睇个数字应该系十零位嘅啫。但如果我可以打到呢位老板工嘅话咧，应该系啦，大家即系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就嚟放 lunch 啦，应该呢个 holiday mood 啊，应该都哗哗声咁揈出嚟啊吓。佢就话咁样嘅，首先呢间公司嘅员工系拥有无限量嘅有薪假期。 哇！ 无限量嘅有薪假期啊， 即系你想放假，你就可以放假， 仲兼且有人工，唔会扣你。 系啊，有薪假期啊嘛。 但系咪佢平时翻工嗰啲工时系好长嘅先？ 嗱，又唔一定系嘅。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工作地点，你哋自己拣啦，随心所欲嘅。你想屋企做又得，你翻嚟 office 做又得，你想去个公园啊，今日我喺个公园啊，睇下雀仔啊，咁样晒住太阳做。亦都得嘅咁样，系嗱呢两点已经好优秀啦， 其实好优秀噶啦， 已经流口水啦。仲有个老板们咧，每年咧系会出钱带佢哋去度假一个月， 哇！ 期间系会完全系入住五星级嘅酒店，可以有嗰啲 spa 啊，各样嘢啊，即系呢啲都系佢哋。部分嘅員工福利嚟嘅啫。 我想問呢、這個呢份工佢哋咪冇月薪㗎？即係你明唔明？ 同埋啲工作性質係咩先？做咩㗎？應該就唔係 包食包住包享樂喎、 啊。五星級酒店喎、啊。嗱、啊，佢本身咧係一間科數碼科技嘅初創公司嚟嘅、啊，就喺英國嘅。佢就話咧，2016年咧兩個老闆咧為咗希望啊可以為成個團隊可以快樂工作。而且咧，因為佢哋覺得快樂工作就可以帶嚟一個好嘅業績㗎啦。 係㗎，係㗎，即係成日都老闆都係話咧，即係有啲好老闆啊，都話對員工好咧，咁你個公司嘅生意咧，真係會每年遞升嘅。 即係個回報其實都係屬於公司嘅。 係啦， 佢哋真係唔知咁諗，佢哋仲咁做嘅添。 你唔好孤鬼寒嗰啲同事啊。 因為佢話咧喺英國咧，成日都話又落雨啊，又凍冰冰啊咁樣咧，佢覺得咁樣嘅一個氣氛咧，員工做嘢冇乜士氣啊，工作個表現都唔會好。 所以就带佢哋去巴厘岛啦。类似啊，每年咧就会带佢哋喺英国咧冻好冻天气嘅时候咧， 就出去玩啦， 晒多啲阳光。2016年，两个老板带咗9名嘅员工去咗墨西哥， 系墨西哥。 2018年，2017年惨啊，冇写到，我怀疑佢哋冇得去啊。但2018年就真系去咗泰国啦， 啱啱旧年嚟啦， 系啦，今年又去边咧？今年就去咗印度，所有嘅钱由公司负责。员工可以随时加入或者离开，嗱，你知咧有阵时老细请你去旅行，可以系苦差嚟噶嘛？ 系 死啦！你又要笑住个样咯，老细话要食咩就食咩，其实我都唔想嘅咁样。 突然间醒起话要做啲咩咧，你又要即刻 follow up 啊，又要搵资料啊。 咁你咁样嘅心态，老公明明唔系个老公，个老板明明咧即系系好人嚟噶嘛，咁所以但同埋一齐玩咧，应该系唔会有啲咁嘅谂法喺度噶。 但你头先讲老公都冇错嘅， 系老公。 睇埋啊！ 吓，因为咧唔单止你可以随时加入或者离开啦，即系嗱呢个月嘅假期就有噶啦。可能你都唔想成个平时已经对住啲同事们噶啦。如果有呢个假期嘅话，可唔可以有啲时间我同屋企人过啊？各样嘢迟嚟早走得嘅，你话事就得，同公司讲就得，我哋帮你安排，而且仲可以带埋你嘅另外一半。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一起度假。 哇。 咪先。 什么公司来的是不 是是不是老细包最重要的东西我行是可以同行但是是不是老细包埋我 这里就没有写但阿田又不要真的吃到太尽的。我大老细都请你去墨西哥一个月啦去旅行包你住五星级酒店了。你自己你又要请阿爸阿妈要请工人姐姐的话咁如果老细都比晒的话都太好了是不 是可以自由加入呢又或者是离队呢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弹性了。 是啊。 即是这个一个即是天赐的。是一个礼物来的我觉得。 这一个月就大家放假令我们一早讲的第一点无限量有薪假期哪个老细比啊他有原因的他就说第一我不想强迫员工去回 office。即係 office hour 幾點翻工幾點放工啊？佢覺得咧，如果你要每一日都要即係過住嗰啲打卡嘅生活啦，跟住又要去同老細交代嘅嗰樣嘢咧，係唔啱數嘅嗰件事。 即係好死咕咕嗰啲咧，就係老細早晨，跟住咧就今日咧有啲咩要你簽啊等等，即係好規律化咧，佢唔中意嘅應該個老闆。 佢嘅諗法咧就係咧，佢相信要有足夠嘅休息。要有快乐要有自己的时间。 啱啱听我哋台有音乐有快乐。 仲要呢要一定嘅弹性啊。咁佢哋呢做嘢先至会有满足感。因为有呢个满足感嘅话呢成果就会更加好啦。 喂但係佢几丁员工㗎咗喎。如果譬如即係点样轮我諗呢老板系对啲员工好可能同事之间冇啦。喂你咪有请假係咪你请咗好耐㗎喎几时都冇。 唔会啊佢哋咪话你 无限量有薪假嘛你想放咪放咯， 但系咁你都有人做嘢噶。 但系讲真的，如果你真系长期，你即系365日都放有薪假嘅话，个老板又唔会留你嘅。 系啊，都会炒 到食到太咗。 系啊， 点解为啲翘台系咪先？ 因为太太系啦，贪心做人真系。 所以我会怀疑你一个咁样嘅老细嘅话咧，你应该咧都可能边个人唔会有惰性啊，都会偷懒嘅。但系佢咁好。你真的会更加搏命为间公司服务的。 有这个 offer, 我真的无所谓。同埋我做一世都我都制。只要佢唔好執笠就得㗎啦。 是啊真係㗎。佢仲话呢即係就算你哋呢唔想放太多假即係虽然有薪任你放㗎啦。最少但你每一年个老细同你讲你点样都要放28日假吓。 哇。 吓咩意思啊即係话。 因为佢个諗法就係话呢我要你哋有假放。要轻松有生活啊各样嘢你先至会做到好嘅工作。所以起码一年你要放28日假㗎。 报喜不报忧嘅新闻好多啊佢有冇讲埋个老板其实一年里面呢佢究竟有冇赚到。 有冇盈利 讲真的冇赚到嘅话佢又不会咁好。 真係㗎喎。 即係一定係老细做得好员工做得好业绩做得好先至可以带晒全 team 人一起去哇去英国去印度去泰国机票都贵啦是不是 我哋呢度老板都好㗎我听日打电话返嚟做节目㗎嘛。 咁有冇有薪嘅先 有薪㗎嘛。 咁边个 on panel 啊 灵魂未受影，一早记得是你，神情未捉住，一早已死心跟合地，已经心醉梦死，情人未相遇，一早耗光。运气长眉眉张大，一早却幻想得美丽，你开花已沉死。自己憧憬，憧憬。 事，任它演变历史。 有泳儿嘅新歌《明日花》。 系啊，今日咧我哋风骚快活人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唔该晒东东，听日又见你咯。 系啊，但系希望大家咧继续听我哋风骚快活人啊。 系啊，跟住我哋有美联康康。 嗯 ，OK， 咁我听日同一时间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再见，拜拜。 拜拜。